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方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要实现两制的存续和繁荣，就必须确保一国的安全和完整。如果一国主权受到挑战，两制包括中国内地的制度和香港的制度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认为这个是一个基本问题。崔天凯被问到有国际专家认为中国现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崔天凯说这个是中英之间的一项联合声明，是关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文件。现时香港已经回归，这件事已经完成，中国宪法有相关规定，并且有香港基本法，强调香港治理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联合声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00点，升311点，总成交金额48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2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4蚊，升11蚊；斯摩尔国际73.6，跌2.85；快手301.2，升1蚊。美团406蚊，升4.6；阿里巴巴258.2，升2毫；中芯国际23.5，跌9毫；小米集团27蚊，小米集团最新日报27.05，先系跌1.5毫。新上市嘅贝康医疗系报28.45；友邦保险102蚊，升2蚊；长城汽车24.7，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44，瑞士法郎8.613，澳元5.95，加元6.076，新西兰元5.584，欧元9.3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1点，升602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1美元，卖出1,8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啦，咁亦都影响到而家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同埋青山公路出翻去蝴蝶谷道咧就挤塞。大老山公路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中文大学对出就係、是、大老山公路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中文大学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车龙未消散㗎，都系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 而家龙尾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慢车，龙尾在顺德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繁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的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的坏车就啱啱拖走了，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啦，同埋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我系家有爱宠嘅阿 Lu， 我要掉走晒啲罐头食品啊，因为我要食得健康啲，多啲自己落厨，食咗啲咪起码自己都知啊嘛，咁身体自然就会更健康啦。 行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咪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噶。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起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丰收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是没有对白的。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不动了，好贵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搞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青真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青真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啦，嚟到星期一啦吓，呢、这个咁嘅温暖嘅天气咧、都基本上唔系话唔系几似呢个新年嘅气氛。过多两日仲落雨添。 咁毕竟都二月第二个礼拜啦，系咪？ 今日系年廿几啊？系咪廿七啊？ 今日啊，嗱望下先，系啊，年廿八哦，系啊，年廿 年 初一三十廿九廿八廿七，耶，日日都有冲凉啊，日日都日日都好开心。 你提我哋啊， 喂，但系你去咗巡花市未咧？ 我就尋日咧就冇去啊，周末周日冇去到巡花市，但系我咧就去咗咧花市，旺角花市附近咧，就發現咗一個奇景啊！ 點啊點啊！ 哇，旺角嗰個行人天橋冇曬姐姐喎、 哦，即係嗰啲姐姐聚集嘅地方， 冇曬、啊、 清零。 我見到嗰條天橋咧，哇，原來咁闊㗎！ 哎呀，即係嗰度都係你係攤檔都冇啊，定係有人巡邏啊，定係點啊？ 只是咧，就 封咗啊！ 星有一兩個姐姐咧，就自己聚埋，咁兩個人限聚之下係可以啊嘛，即係天橋上面。 是是是是 但係咧，真係啊，基本上係九成半咧嘅姐姐都係冇曬人嘅，成條天橋咧都係吉嘅。 哦，咁佢哋去咗邊啊？因為畢竟都佢點都係存在噶嘛。 即係話你係即係咁啦，即係啊，阿彭仔去完去嘅之前清過場嚟啦。 定係即係政府要清場之餘咧，即係嗰啲叫做措施收效咧，即係啲姐姐終於明白啦，佢哋唔可以咧，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咁樣聚埋一齊啦。 唔係喎， 唔會咯，佢都要出嚟㗎。 問題佢 兩 個 得咯， 係兩個咪得咯咁。 但系佢哋都真系冇。 我想问你话见到少少系企喺度啊，定系摊喺度啊？即系 好似平时咁样，又系坐喺个天桥嗰度摊喺度咁样。但系咧就得两个，即系好零星落索咁样咧。 咁即 系行一段路有两个，跟住咧好远处可能又有一个，然之后跟住好远处又有两个，即系九成半系冇晒啊！ 即系好似咧警察叔叔咧嚟抄牌嘅时候咧， 系啊，咪突然间走咗 啊，走晒一扎咁，跟住咧后来嗰啲咧，冇人啊，咁我又摆喺度， 冇可能，冇可能，即系冇可能话走鬼啊，然之后转半个钟头后咧又翻翻嚟，唔系嗰只咯， 即系又唔系嗰啲， 又喺嗰度食完嘢之后咧再隔一。个零两个钟之后又再经过咧，都系冇人嘅。 但照计，奇 景喎，真系系咯， 系咯，又唔使赶佢哋噶。其实佢哋而家合法噶嘛。 身边啲朋友咧就咁讲啦，会唔会系咧个雇主留佢哋喺屋企度帮手大扫除啊？ 咁啊系，而家你啱啱呢个礼拜，你要准备打扫咯，系啊。 合群，大家突然间 咁今日又咁啱个个噶，你讲下九成喎，佢嚟自四方八面嘅 景啊， 突然 间上个行人路咧，系唔相信自己去咗嗰度。 OK 啊，如果知道嘅都话俾我哋听，嗰啲姐姐去 咗 边 啦？ 转咗场， 转咗场啊？系咪转咗去花墟里边买花 啊？ 系啊，喂，嗱，因为我哋有啲网民咧，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佢都系咁讲，佢话佢识嘅朋友咧，就而家唔俾佢放假，要去做大扫除啊。所以可能那个命中率咧，就即系嚟自四方八面，但有同一个谂法。所以他哋都建构咗命运共同体，都系要喺呢个大除夕前， 喺雇主屋企嗰度帮手清洁啦。 系啊，嗱咁因为你 躝街啦。 系啊，如果你讲开呢个姐姐咧，因为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容易观察，你平时有聚脚嗰啲地点咧，佢应该都人流差唔多啊。之前，譬如我成日去青衣嗰个商场咧，咁佢嗰个天桥底下边又系好多姐姐会坐喺度。系啊，我早一个礼拜去，其实佢都系有咁多人喺个树出现。 咁旺角嗰个天桥实在太注目啦。 咪可能系而家呢个礼拜开始啊？ 系咪啊？ 我呢个礼拜我冇去嗰度睇啊嘛。可能好多地方啲姐姐咧，全部都即系集体取消放假咧，就要翻去即系帮手大扫除咁样。 咪先有咁随心啊？ 即系大家终于明解嗰个疫情嘅影响啦，咁严重性啦，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行动，咁都系好嘅。即系再喺天桥度啊，即系席地而坐啊，咁样成班。 我见到花市嗰度咧，就似乎你如果用嗰张相咧， 要人哋看图识字估估你是谁呢？我想冇人估到呢个系花市嚟嘅， 即系阔落到不得了 嘅。系啊，阔落啦咪嗱，阔落咧系一个好正面嘅形容。如果咧你用咧疏落咧，哇，亦都已经稍嫌有啲冷清啦、啊。即系你直情可以话好似 稀疏， 稀疏 系我哋 阴公咋？系男士最怕听到呢个字，点样稀疏法啊？真系， 系 啊， 担心咩？ 但系望住咧，佢有几张 top shot 嗰啲画面咧、嗯，又真系嗱。佢个球场咧，即系个地下绿色噶嘛。 佢影住边个球场啊？维园啊？ 诶，维园嗰度应该系。咁、啊、然后咧，系啦，维园嗰度。咁咧，你就净系见到咧，嗰啲人群咧、嗯、就不能够用群啊，因为咧我哋节目话斋三五先成群啊嘛。 系啊， 佢哋嗰度咧， 而家系二二得四啊。 佢哋嗰度顶笼系人点嚟嘅咋？即系咧，如果用点心嚟计咧，就是、小点。系啦，有排都未去到顶点咁样，所以我就比较少人光帮衬啦。嗱，就好矛盾嘅，因为啲顾客咧都话。即系例牌有唔同嘅意见啦，有啲就话：哎呀，安心咗啊，因为咧人少咗咁样，就行得阔落咗。不过矛盾嘅地方就系、是，点解会人少咗？因为冇嘢睇嘅，即系机会大咗， 少 少咗啊嘛，阴公，所以就真系少咗人咧，就去睇嘢嘅咁样。 嗯，咁啊，但问题咧就系讲紧咧究竟啊，你哋仲会唔会去你自己自家附近嗰啲嘅？因为佢有十五个开放咗嘛，咁、 啊、 你就总可能有一区嘅街坊咧，你系会个球场会见到啲花档啦。咁但系问题佢减少咗、嗯，因为平时嗰啲叫做球场里面一啲咧，譬如我附近嗰个摩士公园咁啊，即系过往系譬如旧年咁计啊，其实都已经少咗好多噶啦。咁如果再系疏落嘅话，咁其实我哋真系吓、啊、眼见可能都三。我唔知啊，我仲未去啊，因为咁会唔会得翻十间八间咁样咧？即系连嗰十几廿间都冇啦，得翻十间八间。咁即系你行嚟都好似好冇人咁样喎、啊。 嗱、花市咧就我哋几个未正式踏入去花市， 未 睇嗰个情况啊。但系咧喺花市外围嗰啲嘅状况咧，就见得到、啊，因为咧自己行街嘅时候咧就见到咧。花市就未去到啫，但係呢有一啲铺头呢真係佢变咗做呢暂时臨時嘅花档咁样啊。就见到有好几个啲铺头呢街上面呢都真係呢佢即时呢唔知係咪之前呢諗住就冇花市，所以呢就租咗啲铺位，咁而家就算有返花市开呢佢哋都焗住要继续经营啦。咁见到啲铺位里面嘅花档呢又真係几好生意咁样喎、 啊。 听到呢嗰啲嘅。 咁咩就脚啊。 譬如喺呢個九龍區啊，嗰啲嘅檔主咧，我即係聽到佢哋講咧，就話呢個啊賣曬啦，今日有第二啲花啊，要唔要睇下咁樣，即係同啲客人咁講啊，咁啊聽落咧似乎都有生意喎、 啊。但係咧我見到咧話喺尖沙咀嗰啲遊戲機中心啊，咁佢哋冇得開噶嘛，咁佢哋冇得開嘅時候咧，嗱咁咧， 唔講笑， 佢啊轉佢啊照開，佢真係擺將嗰啲遊戲機咧，佢就揾啲嘢冚住佢。跟住咧，咁佢有嗰啲台噶嘛，咁佢就将佢真系摆晒喺兰花喺度咧。咁嗱，其实、 啊、 其实咁啦，即系叫做佢都话喂， 收翻租啫。 我个唔系，我谂都系嗰间游戏机中心里面 自己做啊，即系费事 自己订花翻嚟去卖啦。咁点知 系 说时迟那时快，你开档啫嘅时候，那边商有人巡查，政府部门巡查，喂。你我讲咗你哋唔准开门噶、哦，我唔系打机做打机生意、哦， 我买花啫、哦。 你哋领有嘅牌照咧就系 游戏机嘅娱乐场所嘅， 咁你就俾乜事买花嘅咁系啦。 哇，如果系咁咧， 咁佢哋嗌救命啊！嗰啲即系嗰啲业主咧，唔系即系嗰啲叫做铺租嗰个老板咧，佢哋话嗌救命，其实我都真系冇开嚟打机 啫。 跟住賣下花啫咁樣，原來佢都觸犯呢條條例咯，咁所以唔得就唔得噶。 佢話你違反呢一個條例，但係咁我想問咧，如果平時咧，譬如個遊戲機中心咧當打得機嘅，咁我順便賣蘭花都唔得嘅咧？ 咁啊可能。 系啦，因为冇人话 唔 知，系咪先？ 牌照原来系咁减， 冇人话打机唔准卖兰花噶，照计。咁卖兰花嗰度准唔准 set 部嗰啲游戏机俾你打咧、哦？可能又唔得喎，真系。 如果佢话打游戏机赢咗，去到咩分数咧，会奖一棵兰花咁。 系啦，但系而家你又冇得去嗰度打机喎。 系啊，但系你就系斋卖兰花，咁佢又话唔俾啦，咁样， 哎、 你又真系 好难做啊生意。 咁佢话我间铺啊，真系吉咗喺度。 系啊。 咁点算？ 仲有个消息咧，唔知道大家你有冇留意到咧？你知唔知而家我哋有通宵花市啊？ 有咩？ 知唔知我哋有通宵巴士啊？嗱，系咪冇听过咧？ 系咪网上面啊？ 唔系啊，网上点通宵巴士咧？ 咁就网上24小时睇网就咪订咯。 系呢一个政府推出嚟嘅。 系。 嗱，呢个真系未听过咧，我今日先见到咧，真噶。 今日年廿七睇我嘅通宵巴士。 冇错，嗱，举行日期。2021年2月7日至11日，亦即系农历年26至30， 系啊， 即系琴日开始咗噶啦， 系啊系啊， 举行时间凌晨1点至上昼9点， 佢通哦，会唔会系 凌晨一点至上昼九点？ 知道 地点旺角大球场入口广场， 吓 系 咁， 名称新界花农批发市场，目的就系喺为邻近花墟道提供一个批发市场。预计参加人数活动期间大概1000个人次，这个呢个原来是新闻卖了啦。他们就话有人发现原来这个叫做康文署咧发了一个新闻文件咧，就话会在旺角大球场举行新界花农批发市场。他仲话咧呢个花农批发市场咧就好多2002年开始咧，其实已经咧经常会在农历年之前咧就喺嗰个地方度举办嘅啦，一路都深受呢个公众支持。不过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咧。他哋決定將今次嘅規模縮減啦，人數同埋時間都調一調整啦，去到最後咧就變咗頭先嗰個時間啦，凌晨一點。系啦，凌晨一点至上昼九点。 我想话， 我有印象喎，呢一个咧，净系俾新界花农嘅， 系啊， 嗰个花市咧，系佢系黐住咧，喺大球场里边嘅旺角， 系啊，冇错， 住喺呢个花墟嘅。我都有有行花墟嘅时候咧，有试过咧行入去， 系， 但系入边咧就冇出边花墟咧咁旺嘅， 系。 吓咁佢个门口嗰度真系拉咗条 banner 系写住新界花 农什 么咁嘅、 啊。你知唔知呢个好笑咧？因为我见到琴日有啲人就 话，点解你唔你 系啦嗱，唔系咁多人知啦、所以有啲人咧就揶揄咧，或者叫搞笑咁讲咧，就话喂呢个算唔算系突袭式咧？即系而家突袭式封区，你就讲下先知噶嘛。佢而家突袭式搞咗个即系花墟嘅 半夜， 你可能行过路过，咦？有花賣嘅唔係 嘛？佢只係唔同你宣傳。 係啦，佢冇和你宣傳。 佢幫 你，你衰啦真係啊！ 佢俾你， 喂，佢人哋公開搞出嚟嘅喎，真係。 嗱問題係佢俾你搞，佢唔同你宣傳，咪冇人知咯。 係啦，仲零食， 有冇魚蛋啊？ 仲要唔係花嚟嘅咋講緊？但係呢個好笑啊嘛！即係我諗咧，有啲人就會諗唔明咧，就係我哋嘅花市咧，即係佢而家準許我哋搞嗰啲咧，就六係咪六點就收？工啊嘛， 系 半夜唔系12点就去到， 我 去到12点，系因为食饭就去到6点。 但系问题咧，佢哋完咗你哋之后咧，嗱你哋好开档啦，嗱你我俾你哋吓， 系啦， 边个知就边个帮衬。 系啦，点解咁搞笑？我又谂唔明，我又真系谂唔明。 嗱，花墟本身， 花墟嗰度又本身又卖花啦，佢隔篱仲要再整多个批发市场啦。 系啊，因为真有，我哋话已经扩阔咗卖花嗰啲地方咁样，已经系过往。几年都见到有呢个噶， 咁但系旺角本身嗰度又有个年宵市场噶啦嘛，嗰度又唔通宵，同埋咧，即系嗱，佢九点至一点期间咧，咁大声， 咁大声， 咁佢使唔使又跟翻咧？佢哋花市里边嗰啲咁样嘅防疫措施噶， 梗系要啦， 我谂要嘅， 系咪啊？即系中要中场消毒， 政府搞啊嘛， 唔系咁样， 有冇红绿灯啊？ 系，哦，佢话呢个就系做批发唔做零售噶， 做批发，你理得我系咪批发？即系我行入嚟，你唔俾我批发？ 咩先？我大粒买我。买一百支白玫瑰得，百合得唔得？ 系啊系啊， 系咪先？ 咁批发啦，直头似。 但系同埋咧，亦都有人喺度问咧，咁其实佢唔惊会嘈亲附近啲街坊嘅咩？ 所以唔好嘈， 系咯， 唔好嘈。嗱，嘈就驳你吓，嗱，随时封啊， 所以有啊， 随时冇得封啊。 所以佢话咧，佢哋采取咗咧有啲消减噪音嘅措施咧，会喺活动举行期间咧，提供有人接听嘅投诉热线。 哦， 即系原来有啲冇人接听嘅投诉热线，咁啊真系系啦。 跟住咪有暗号啊？ 系啦， 系暗号。哎，我介绍你噶，我嚟买嘢咁样， 咁样都嘈啊！ 系咯，呢个批发市场我有啲唔明 白。应该实施呢个图书馆嘅政策啦。 系啊，呢个批发市场其实咪美其名系批发，但系好似果栏咁咧，你理论上好似都系大落买啦。 系啊系啊， 你嚟散买两个苹果，佢唔会唔卖俾你噶。 唔知咧。 嗱，不如真系 唔卖，就算唔卖两个苹果啊，咁我买一箱苹果。 系咯。 咁我谂，不如啲街坊咧，究竟附近呢个咧新界批发花农批发市场咧，你哋有冇帮衬过咧？平时系咪招呼散客咧？即系最少系咪要买一打白玫瑰先得啦？ 系啦，咁我想问， 呢个时间系凌晨几多点？ 一点到定定 凌晨一点至上昼九点。 啊，九点添啊！ 上昼九点喎， 头先你话 咁早 九点啊， 起身都可以望一望啦。 可以望一望啊！嗱，我再讲多次啦，旺角大 望唔到啦。 系啊，旺角大球场嘅呢一个入口广场咯。 系啊，系啊。 名称叫做新界花农批发市场，目的就是为邻近的花墟道提供一个批发市场。系啦，系一个批发市场。大家如果有帮衬 嘅时候，你唔使我话要有一个唔知咩批发。批发嘅证明啫， 应该真系唔会有嘅。我哋喺香港活咗咁多年咧，系啊， 嗱都系讲一句静静地，唔冇人知噶， 冇人知道， 唔系啊，凌晨一点钟啊嘛。 因为咧嗱，因为我头先问佢有冇防疫措施咧，而家嗰个花市咧，我见到今日新闻买咧，佢就话佢中场而家要消毒噶， 系啊系啊， 佢搵人消毒噶。咁我想问，佢凌晨一点至九点，佢咪真系都搵人去嗰度消毒咧？ 梗系啦， 即系都要喺嗰度喷一喷先啦。 我听到呢个维园。 好兴奋啊！我听到 会开咪嗌 嘅，系啊？点样玩啊？即系突然间同你哦，系咪用嗰个日式批发咁样噶？笑笑多笑多，大家要避开， 大家大声嗌啊！唔好嘈啊！大家嗱，唔好嘈啊！嗱， 凌晨一点、啊，我有兴趣，即系嗱，我哋真系 过 大乡里，我未去过呢个地方。 有冇谂住今晚去试试佢哋？ 凌晨一点都得、啊，听朝都得，八点嘅时候去到睇下啲。 喂，大家唔好嘈啊！ 系啦，究竟嗰度啲花系点卖法嘅咧？喂，大家不妨都留意一下附近嘅活动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在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的受限区域行动，朝早大约六点三十分完成，并且宣布今朝大约十点完成执法行动，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說希望沒有應門的20多戶居民看到政府張貼的告示，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以排除病毒在小區內可能有機會繼續傳播的風險。今次行動之中，政府動員大約160人，包括民政事務總署、警務署、海關、地政總署、食環署和醫療輔助隊人員。政府昨晚將三個地方列為受限區域，三個地方的行動朝早先後完成，其中在鰂魚涌英皇道惠利大廈和紅磡必加街長樂大廈的行動，分別找到三宗和一宗初步確診個案。至於旺角海富苑海裕閣的行動，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在核實。在三個地方的行動，暫時有2370名居民和訪客接受檢測。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當局在三處地方的行動總共到訪1218戶，當中有181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之中，地盤群組出現頗長時間，以機場三跑群組為例，最早一宗個案是在上個月中發病，昨日仍然有新個案。奇怪的是，地盤一直有傳播鏈，但是政府不去封區，亦都沒有聽過當局曾經到現場了解傳播方式。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若果當局要求地盤工人定期檢測，對預防爆發有幫助，但是成效不及發現群組爆發之後即時封區。他說，如果要求工人每14日才做一次檢測是完全沒有用，即使每7日檢測一次，當地盤出現個案亦都可能7日之後才發病。 即使每七日检测一次，当地盘出现个案，亦都可能七日之后先至发觉，期间病毒已经可以传开。南韩新增2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中以来首度回落至300宗以下。289宗确诊个案，264宗属于社区感染，25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3宗死亡个案，累计1474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22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69,5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1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9.5，升6.5；快手291元，跌8.8；斯摩尔国际71.9，跌4.6；美团408.6，升7.2；阿里巴巴257.6，跌4毫；中芯国际24元，跌4毫；小米集团27元，跌2毫；新上市嘅贝康医疗28.6。长城汽车24.75，升1.5；友邦保险。盈富基金是29.68，是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加元1.27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8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46美元，卖出1,81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两宗的交通意外，同埋两宗应该是一宗是交通意外，一架是坏车，咁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慢线的坏车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是拖走了，咁但是车龙仍然都是未消散，主要影响到就是龙翔道同埋呈祥道，转返落去蝴蝶谷道嗰度挤塞，咁龙翔道就排到去狮隧入口附近啦，龙悦道嘅车龙就去到泽安村。咁另外咧，美孚橋面一帶咧都仲係車多。重複多次啦，就係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慢線嘅壞車雖然拖走咗，咁但係車龍未消散，排到去美孚橋面，咁亦都影響到蝴蝶谷道轉翻落去咧。就是长沙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啦，都过埋啦，去到龙翔道近住狮隧入口，亦都影响到龙悦道咧，就排到去泽安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亦都车多，排到东山台对出。喺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带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 福道橋底。在新界啦，屯門的龍富路回旋處一帶仲是擠塞的，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對出，就是龍富路回旋處一帶交通在擠塞，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葵涌公園一段就行車緩慢，排到進星工廠大廈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排到進景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青山公路沙倉方向屯門和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方向屯門。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哋嘅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呢个星球上十个未知嘅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嘅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嘅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五、四、三。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正所谓有钱冇钱都要过年，咁啊嚟到呢一个咧吓，倒数新年前夕咧，应该亦都有好多嘅习俗咧，你都要跟从翻嘅啦。咁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嘢都离唔开个钱字嘅，无论你系大扫除咧，你又搵个工人姐姐嚟做钟点啦，又要钱啦；你要买新衫买新裤啊，又要钱啦；包利是更加唔使讲咧，都要钱啦。所以会唔会真系咧过年最重要一个字，其实系钱行先嘅咧？有一单新闻咧，就话有个网民咧，就过年前啦吓，佢阿妈同佢讲咧，就话今年要额外咧俾多6000蚊俾佢做家用咧，要应付呢一个开年嘅年宵花费。6000蚊呢个数字点理解咧？喂，老老实实，真系话多唔多，话少亦都绝对唔少。难听啲讲，可能成个月人工咧就系个6000蚊嘅啫。咁咁啱呢个楼主咧，即系所谓发帖文嗰位朋友咧，佢话佢啱啱失业，俾人炒咗，所以佢话喂。仲要交多6000蚊，佢话乜唔系今年都已经唔会咁大搞嘅啦咩？点解阿妈仲要攞多6000蚊嚟用啊？好一句，今年都唔会大搞咧，可能亦都应验咗啊！究竟今年啊，我哋呢一个牛年嘅新年咧，大家系会用一个咩规模同埋咩心情去度过咧？网上面咧有人就咁样总结咧，佢话可能五个。今年咧，你过年会遇到嘅怪事，就睇下咧，你仲有几多个咧系会中嘅。第一，佢话啦，其实由旧年啊，即系旧年个鼠年嘅农历新年开始咧，大家都仲记得啦，嗰阵时就已经咧，有呢一个病毒咧就开始肆虐噶啦嘛。其实旧年你已经少见咗好多亲戚朋友噶啦。佢话旧年开始咧，可能你已经改贴挥春咧，就写住百毒不侵。所以佢话今年咧，会唔会都系同样贴呢一啲同健康有关嘅挥春咧？哦，如果咁嘅话咧，我觉得应该改一改咯。今年个挥春咧，应该全部都系贴晒嗰啲。疫苗嗰啲名咯，呢、這个就贴你咩祝你阿斯利康啊，呢、這个祝你辉瑞啊，呢、這个祝你 BioNTech 啊，应该全部都系咧写晒啲疫苗名咧作为挥春啊。然后第二个怪现象咧，佢话今年可能会出现咧就系、是、系啊，你好中意挥春啊嘛，但系冇得排队换手写挥春咯，因为街上面冇咩人会咁摆档啦。咁你就算喺呢一个花市里边咧，亦都冇咗呢一啲咁嘅摊位，所以咧可能你系第一年咧冇得排队攞啊。不过有啲人写完之后咧，可能试翻你信封度，你都能够攞到嚟用嘅。 贺年礼物咧，亦都话要改啦，就再送嗰啲咩朱力曲奇饼咧，就冇乜意思啦吓。咁啊，啲人就话啦，系咪改送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啦咁样？喂，不过讲真，旧年就兴啫，今年咧个个都有啦，存货十足，再送咧都冇乜用啊。我谂今年你要改送啲咩咧？就系、是、有冇安心出行嘅嗰啲手提电话啦？有冇咧即系 SIM 卡啦？因为大家今年咧可能比较着重咧、就是，如果以后真系要安心出行嘅话，系咪要换另一部电话咧？今年亦都有样嘢怪呢，就係、是、话你个农历新年会变得好静啦，因为你未必会有咁大棚人呢，十几个人啊咩去围村食盘菜啊嗰啲，我諗你自己呢三五知己呢匿埋呢都仲要唔係几咁呢话俾人知添。我觉得呢个怪嘅现象呢，就係、是、你可能真係成家人食饭，但你张相呢你可能都会睇唔好摆上网啊，唉费事俾人见到啦，咁大棚人啊，应该俾人话我哋不负责任㗎啦。係我諗你会发觉呢团年都会团得呢要比较避忌，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明星咁啊，係咪啊。而我觉得最容易会发生嘅呢，就係佢话你会唔会仲用緊鼠年嘅利是封呢？因为佢话旧年你根本就冇乜点派利是，因为头先都话你疫情关系，可能你于冇 update 啊，你冇换到牛年，你改用鼠年嘅利是封。不过我谂大家系唔介意嘅，最紧要里边有钱啫嘛。介绍你睇呢条 YouTube channel 咧，就系嚟自一个叫 Stop Kidding Studio 啊，咁啊系一班外国人咧，佢哋自己拍嘅片嚟嘅。咁但系佢哋系咩地方外国人呢？佢哋就喺台湾啊，或者大陆咧，佢哋唔同地方嘅外国人咧，佢哋就会讲下佢哋眼中嘅一啲中国嘅文化习俗。呢一集咧就几年前啊，佢哋拍过一个咧就叫做《老外眼中的过年禁忌》。哇，原来几好笑嘅。我哋咧讲嗰啲，譬如话唔准打烂嘢啊，或者唔可以咧即系洗头啊，唔准打扫咧。原来在这些外国人眼中呢，他们有另外的演绎的，他们会将它演绎成为那真的好啦，过年期间不用打扫，那就可以不用做家务咯。我想你作为中国人呢，你从没想过原来呢这些传统禁忌会演变成为一个偷懒的藉口的。条片不是很长的，短短地两分几钟，可以听下呢他们各个不同地方，波兰啊，有些在韩国啊，究竟他们自己过年又有些什么禁忌呢？我会给三个烧炮奖他。瞬间看 channel， 佢嘅禁忌咧就应该系啲钱派唔晒咯，啲钱用唔完咯，因为佢唔中意留低啲嘢噶嘛。你见佢食饭咧，一粒饭都唔会剩嘅，所以咧啱嘅，你一毫子都唔好剩低啦。你唱咗10,000蚊，请你派晒俾我哋啦，程振鹏。 吓、啊，太迟啦！你依家先嚟讲个10,000蚊，晨早已经使晒啦，真系。 我话你另外再唱多10,000蚊啊！ 哦，另外唱紧噶啦，嚟紧要今个礼拜咧，过年前先可以收到嗰啲新银纸，真系成万人嘅。咁啊，睇下大家今年如果撞到我嘅时候，又有机会咧，可以恭喜一番，咁咪唉，心意心意咁样咯吓。不过明白大家都唔系贪心嘅人嚟嘅，最紧要咧就系、是、新蒸头咧，大家都讲好意头嘅啫。好啦，讲到话咧要迎接新年咧，除咗正话咧阿豪仔讲嗰啲咧啲习俗啊等等之外咧，其中咧大家唔好忘记，除咗你家居咧需要为新年做准备咧。你如果是有工翻的朋友呢，尤其是是文職的朋友，即是翻寫字樓工那些呢，都要留意一下，你在这个年廿八洗邋遢的同时，都要为自己的办公室啊、个座位啊、个桌面啊，都要執拾一下，就来个大扫除、哦。嗱，好啦，办公室的大扫除呢究竟有几重要呢？因为呢好多人呢，尤其是你的老板啊，可能都会睇下，哇！呢、這个同事嘅台面乱到咧，乱撞缸咁样，真系啊，会系眼冤噶嘛。咁如果你能够咧喺大扫除嘅时候咧，将自己嘅办公桌咧都系整理得咧井井有条啊，嚟到迎接呢个新一年啦，咁啊迎接一个新气象，就算啊喺运势方面咧，自己啊都会感觉得好一啲，唔使咧乱七八糟咁，即系担心你啊来年咧都会衰运都走唔甩啦吓。咁所以都係要執拾嘅。咁你話啦，如果要執拾呢一個大掃除，自己嘅辦公室有冇啲咩好提議呢？近年呢大家興講咩斷捨離嘛，所以呢就住呢一方面呢，彭仔都為大家揾咗一個呢 channel 呢都幾實用喎。呢一個 channel 呢來自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嘅。咁佢個 channel 嘅名稱呢英文嚟嘅，叫做呢 Learning City， 一個字寫埋下。 LEARNINGCITY Learning City。咁佢入面咧就有一则嘅短片咧，系一个月前咧上载嘅啫。咁咧就讲话断舍离拯救你的办公桌咁。咁里面咧其实真系咧分门别类咧讲得好好啊。佢入面个短片咧就系话啦。首先教大家咧，如果你系电脑嘅话咧，用电脑啊，咁你台面嘅电脑咧，你可以喺后面咧就放置一啲高身嘅层架，咁就将咧常用嘅物件啊，譬如文具啊，或者系你嗰啲装饰嘅纪念品咧，可以放喺高处，咁嚟到咧自己又见到啦，又方便攞啦，咁你嗰个电脑遮住咗嘅后面嘅嗰啲嘅位置咧就啱咧，我嚟放嗰啲薄线啊、电掣啊，或者系收埋咧就喺嗰个层底，即系嗰个层架嘅底部，咁就啱啱好咧，你个电脑屏幕遮住咗咧，自己又睇唔到嗰啲杂乱啦。好啦，电脑两侧咧就适宜放一啲咧有几层嘅嗰啲嘅柜桶仔啊，咁啊用嚟咧放不同嘅啲垃圾嘢啦，譬如系你 office 用嘅一啲小物啊，啲小物品啊，譬如 memo 纸啊。嗰啲嘅電線啊、插電線啊，就將佢咧分門別類，咁又方便自己提取、哦。而另一側咧，就可以咧係放一啲嘅文件夾啊，咁樣就愛嚟咧俾你啱啱好咧係放嗰啲嘅資料啦、你 office 用嘅文件啦，又方便自己咧容易攞嘞噃。好啦，跟住咧佢又教大家咧喺呢一個嘅寫字台咧最麻煩嘅嗰樣嘢就係嗰櫃桶啦。咁建議你咧可以利用咧不同 size 嘅啲膠盒冇蓋嗰啲啊，就將咧不同種類嘅物品咧就用呢啲冇蓋嘅膠盒咧就分類放好啦。譬如係邊啲係卡片啊，邊啲咧我嚟放一啲嘅，譬如而家多咗一啲衛生用品啊，譬如啲消毒濕紙巾啊、口罩啊等等。咁咧就最後啊一招咧就教大家咧，有陣時咧都會發覺咧喺 office 咧有啲唔捨得抌嘅物品嘅，譬如嗰啲好靚嘅紙袋咧咁樣，咁啊建議咧大家摺好之後咧就可以摺響辦公桌同桌之間，即係台同台之間咧嗰啲罅縫位啊，咁啊摺喺嗰度又慳位又整齊啦。其實整個嘅短片咧，佢就係提供一個概念俾大家，就係要將佢分類。然之後篩選，篩選邊啲要，邊啲唔要，跟住咧就規劃究竟放邊度。咁啊，再簡單啲就係你常用嘅嘢就放喺前啲，放喺高啲容易攞嘅地方。你唔常用嗰啲咧，你可以喺櫃桶咧放得入啲，或者咧放得咧係低一啲，即係咧唔使好就手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好實用、有姿勢、有實際、有理論、有實踐嘅一個嘅概念啦，就幫助大家咧喺呢個新蒸頭之前咧去整理你嗰個嘅辦公桌啦。咁所以咧，彭仔覺得咧，好實用啊！我話俾啊五個植樹拇指嘅 emoji 佢咧。講到我哋咧執拾呢一家嘢咧，桂花田都確係咧有一手嘅。咁就算咧係冇概念都好咧，起碼佢勤力啊！佢一翻到直播室就會咧係義不容辭咁就攞起啲清潔用品啊、消毒用具咧，就嚟到打掃咧執拾啊我哋呢個直播室噶啦啊！喺呢一個嘅理論層面上面咧就冇乜嘅，但係咧就好實用。唔該曬桂花田啊！ 我想話，除了睇你介绍嗰个 channel 之外，听埋我哋嘅风骚即安劇啊，我哋成日都讲噶，讲下呢个办公室工作整洁安全嘅吓，所以都可以值得听噶。嗱，香港人咧每日咧出街啦吓，可能会搭下地铁，去下商场，唔多唔少都会接触到呢个扶手电梯。啊，有啲人可能会行楼梯，有啲人会搭直升降机，但系唔知大家喺搭扶手电梯嘅时候，有冇跟足宣传声带指示，握扶手企定定，唔好四围走啊！只要在网上面搜寻这个扶手电梯安全注意事项或者意外呢，哇，看完这片呢，你一定不会再边行边看边搭扶手电梯。为什么？因为你是绝对不会相信搭扶手电梯是会要即系搭扶手电梯会死嘅，尤其系小朋友啊！嗱，喺大陆咧有好几种类咧嘅小朋友咧不当使用呢个扶手电梯嘅意外咧啊，或者有死亡嘅个案嘅，大部分咧都系咧照顾佢嘅大人啦，唔知点解会俾到个小朋友咧自己一个人啊喺个扶手电梯嗰度玩而发生呢个意外嘅。其中有个三岁小朋友咧，佢个右脚脚掌咧 卷入咗呢个扶手电梯而夹断佢脚掌嘅，亦有几岁小朋友咧不停咁跟住咧嗰个运转紧嗰个扶手胶带啊胶边啊喺度玩。啊！佢只系慢咗一拍放手啫，即系慢，即系慢咗，我谂系半秒放手啫。佢就连人带胶边一齐上咗落个电梯嗰度。啊，另一只咧就系一只狗狗啊！啊，唔知点解咧喺临去到即系差唔多到步嘅时候，嗰一步咧，嗰一级嘅时候咧，嗰只狗狗嘅脚趾咧就卡住咗喺嗰啲电梯级嗰度啊，咁就棘住咗，佢叫苦连天啊，个样真系好惨啊！咁啊喺上个月尾。湖南咧亦都有个咧七岁嘅小朋友，佢着住个长羽绒，咁一个人咧走去搭扶手电梯去买零食嘅，咁啊电梯去到底，即系落到去差唔多底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准备离开嘅时候咧，呵，佢嗰件长羽绒个底部摄咗入去个电梯边，咁至今咪摄住咗啫，哦唔系啊 ，sorry， 随即咧，因为佢不停嗰个 lift 喺度，即系个电梯不停咁运转紧噶嘛，佢随即咧就勒住佢条颈，由于咧当时咧嘅人流少，冇人知道个小朋友出咗事，结果因为嗰件羽绒长得滞，摄咗个嗰条电梯而勒死咗佢，导致窒息死亡嘅。啊嗱，为免咧意外发生啦，不论咧系搭升降机啊或者扶手电梯咧，啊各位小朋友啊都系要有大人陪同咧。先可以使用嘅。今日咧想分享咧 Up 得就 Up Channel 啊，咁佢哋嘅题目就系扶手电梯危机四伏。片中咧就分享咗好多咧意外发生嘅片段，全部都系睇 CCTV 嘅，系啊，因为你冇有人企喺度影住嗰个片段都唔去救嗰啲人噶嘛，系咪？咁啊，亦都有专家讲解啦。咁啊，意外发生嘅原因啦，更加咧请咗咧好中意做测试嘅幸美姐姐，咁去示范着长裙都有机会被电梯咧，即系扶手电梯摄住嘅情况。哇！我真系睇住佢做嗰个测试，都真系都几危险下嘅。咁啊，啲片咧适合咧小朋友同埋老人家睇，俾佢睇完之后咧就话俾你，哇！搭电梯搭扶手电梯真系唔系讲笑噶，各位家长真系啊，千祈唔好睇少。或者是俾你的小朋友呢自己一个人搭呢个扶手电梯以策安全啦，我俾三个手指公佢哋。 今日呢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呢， 咁咪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啊，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起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仔。 Hello， 大家好啊。而家你就唔 头先讲咩啊？听到 你听到啊？我话咧，我哋今日咧好丰富啊！我哋冇唱游堂嘅时间，冇唱歌啊。 系啊，冇得听歌时间， 成个钟都冇唱过歌啊。 我哋下个钟头我哋要听下歌仔啊。 你讲播歌啊？ 系啊，听歌仔啊，好丰富啊。 我哋好听过啲歌啦。 或者啲人觉得我哋讲嘢就当我哋唱歌都得嘅。 系啊， 我妈妈成日都话噶，而家咪我讲嘢，你当我唱歌啊？ 系啊，系啊。心 里 讲 系 咯， 系咯， 好好 听 啊！ 系啊，嗱，头先嗰句咧，我讲嘢你当我唱歌咧，其实唔经唔觉咧，不知不觉咧，都系一句我哋广东话嗰啲俗语嚟嘅。 啊哈， 系啊， 系谚语定俗语啊？ 都系一有咩分别啊？ 你当我唱歌啫嘛，好俗噶。 你试下啲官员讲呢句啊，嗱， 个俗唔系代表一定核突噶， 系咯，通俗啫嘛， 系 啊。咁我今日想讲另一个咧，我哋都成日讲嘅，譬如头先我哋见到咧。阿肥妹仔佢好恶屎喎，闹我同阿 Crazy Lion 啦。 我冇啊。 我哋就会话啦 ，Crazy Lion 唔好同肥妹仔玩啊，佢啊， 恶哥话收只狗啊！ 哦， 听有冇听过呢句啊？ 我有听过，不过我都唔识佢嗰个话收。 系啊， 边个话收啊？ 你听过未啊？ 我冇啊！ 你冇听过呢句啊？边 个有人讲到咁长气噶？ 哇！ 你 都好 少听到人话你恶过只狗噶咁样噶。 唔得噶，只恶过只狗唔得噶，一定要恶过话收只狗。 话收先知系紧几恶噶。 系话收嗰只狗系。 系啊。 边个系话收？点解系只狗咁恶啊？ 系啦，咁咧我哋先讲下咧，我哋啲爸爸妈妈咧，或者我哋啲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咧，通常都会讲噶。哇！一系就话你恶过话收只狗啦，又或者通常第二句就会话啦，狼过话收只狗啦。 系啊。 系啊，狼就似多啲嘅。咁跟住咧，我哋都要知啦。华秀系一个人嚟嘅噃，原来真系有呢个人噶。 系边个嚟嘅？华秀系哥哥定姐姐啊？ 系啊，华秀咧唔系华姐，唔系华翠小姐，啊、又唔系华人秀才。原来佢话咧系喺民国年间喺、啊、佛山一带嘅一个茶叶商人嚟噶。佢话咧，系啊，佢话佢好中意养狗噶，仲、 啊、 要因为以前咧，仲有啲狗会打交啊，有斗狗噶嘛。 系啊， 咁佢话咧，佢中意养狗啦，佢又善于咧点样去揾啲狗，即系边只狗劲啲咧，佢识睇个相狗。 系啊， 佢话咧，佢揾翻嚟咧，有一次咧，佢就行过咧，有一个地方叫德庆苑啦，有间咧木材铺，佢就见到有只狗咧，细细粒啫。头大身短尾咧就卷，头大身短尾又卷， 好似嗰个只腊肠狗。 系啊，我今日变咗声，喉咙痛啊。佢话呢只狗咧就好犀利啦，佢买咗翻嚟之后咧，逢打必赢。 哇！ 边个嚟到佢面前咧，就算有三只恶狗咧，都俾佢咬甩个头啦、 哦。所以华秀嗰啲狗咧系好叻，好 恶啊！而佢最厉害咧，就话有一次咧，佢行过纸扎铺，见到有一只咧纸扎嘅老虎咧。佢以为是真老虎就咬埋佢，跟住有啲人咧就话：，哇，你真系狼过华收只狗，你只狗真系好狼。 我哋依家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善用华收只狗嚟闹人啦。 你而家闹啊！ 之间嘅一项联合声明系关于中国收回香港嘅文件。现时香港已经回归，呢件事已经完成。中国宪法有相关规定，并且有香港基本法。强调香港治理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联合声明。南韩新增2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中以来首度回落至300宗以下。289宗确诊个案，264宗属于社区感染，25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3宗死亡个案，累计1474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83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8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8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系报293.4，系跌6.6。腾讯控股743元，升10元；斯摩尔国际71.6，跌4.9；美团409元，升7.6；小米集团27.4，升2毫；中芯国际24.15，跌2.5；阿里巴巴258.4，升2毫；盈富基金29.72，升2.4；新上市嘅贝康医疗28.5；保利协鑫能源3.2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46，瑞士法郎8.614，澳元5.953，加元6.074，新西兰元5.584，欧元9.33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6。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先讲下天气啦。 系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但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啊，稍后咧就吓有强风嘅，咁同埋咧星期三话或者雨势会颇大吓。 你嘅手做咩啊，程振鹏？蛇形雕手咁样咯，系咯。 阿桂花田个袋系咪新袋嚟噶？今日呢个 唔系啊？ 咦，我都冇留 镜头前边， 我冇留意喎。我睇都系个袋啫。 话俾你好残好旧啊，阿台长。 即咁都有得知咗，唔系嘛？ 唉，听只歌啦你。 唔系咯，嗱，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因为点解咧？我哋平时冇咁懒嘅，但我哋第一个钟咧 O T 咗， 冇懒到， 半只歌都冇播到， 系叫咩啊？直情达标有 超标啊，超标添啊， 所谓嘅 系啊，转头翻嚟啊，继续同你倾下啦。咁啊，而家出边气温咧非常之和暖嘅，送只花心俾你听下。我要带呢个花心，又唔系周华健嗰个花心、啊， 系你嘅花心啊！ 我都想系泳儿咯，去花去到花心下咯。 内心贴近你嘅内心，我哋用咩嚟可以揾到你嘅内心？程振鹏 就系玩下游戏啦， 玩下游戏贴近你嘅内心。头先有泳儿嘅花心， 有好多咧就唔系 check 你花心唔花心， 系、okay. 咧有好多啲游戏咧，好多时候咧就话同你玩一下咧，嚟测下你嘅心理状况，或者你嗰个心理游戏系点样玩啊咁样。 OK， 然之后咧就知道你嘅人系点啦。咁啊最近咧喺网上咧就流传咗一张嘅图片，咁啊啲网民咧都攞嚟咧讨论之余咧，亦都有一啲心理学家攞咗嚟做一个嘅心理测验咁啊。 系系系。头先你啱啱俾我睇张图咧，我争啲都即系我仲谂紧啊，系边一张咧？我因为我望到一啲嘢咁样。 嗱、哦，一张图咧，其实依家喺网路上边应该都好容易揾到。系点咧？佢系一个落咗雪嘅白蒙蒙一片嘅一个森林咁样。 冇错冇错。 咁啊嗰啲树咧就挂晒啲雪挂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有一个咧。似是人又不似是人咁样嘅黑影咧，就喺中间喺正嘅相片中间， 嗯， 咁啊走出嚟，咁咧呢个嘅相片咧就喺嗰个正中间咧就有一个类似动物咁嘅样貌嘅，咁啊于是乎咧呢一、這个图片流传咧就问大家啦，你睇到嘅呢、這个喺树林啊落咗雪嘅树林当中中间走出嚟嘅系一个人啦，定系睇到系一只黑色嘅狗咧咁样？ 系因为咧，佢都几容易，好似睇到两个图案咁样噶。 系啊， 我知我头先第一秒咧，因为阿彭爷 send 咗呢个 message 俾我哋睇嘅时候咧，我打开我就见到话做咩啊？有个人行入个树林里边嘅、 哦。我就系都系睇过。 但系你知唔知跟住咧两秒都唔够、啊 嗯， 再望一望，唔系定系狗嚟嘅咧？即系话原来咧，你会真系好似有两个影像咧，喺呢个脑海里边出现咁样 嘅。但我点睇都睇唔到系只狗啊！ 我睇到啊，睇到啊，越睇越似啊，系啊， 我讲黑影 啊。其实越睇越似只狗噶，即系好古怪噶。但系我第一眼咧系睇到人咯，我真系见到一个人嘅背脊咧行入个树林里边。但啱啱两个咧方向调转过，见到人咧就系佢背脊得住你，佢行入树林。如果你望到系只狗咧，就个狗头望住你，佢就奔向你面前。啱啱好两个动作， 要擘到好大先， 唔使喎，又唔使喎。不过可能我唔知啊，你继续介绍佢其实点玩法咁样跟住。 其实呢一张图片咧，佢咧就有叫心理学家咧攞咗嚟做心理测验啦。 喂，我想问，唔好意思，打岔一阵，我仲想话咧，见到侧边白色嗰啲雪咧，我仲见到好多只狗仔喺度咯。 哦，呢个你谂多咗啦。 见到好多只狗仔。 系啊，我觉得系好多只狗仔喺度啊，点解咁多只狗？有只 心理学家话呢啲叫心理变态。 有只狗仲喺度，唔系喎，真系我见到好多。 真系心理变态。 心理变态，心理变态。 我见到仲有一只咧，好似望住你咁样噶啦。 哦，呢直情你有。 呢只狗系咪一只狗喺度望紧你啊？ 唔系啦，咪都系嘅，都可以睇到嘅。 嗱，我哋睇睇呢一个嘅。 先听下先， 学家嘅分析。 好啦好啦， 佢话咧，网民咧，如果从相片嗰度睇到啲乜嘢咧，都系反映咗你嘅个人嘅性格嘅。咁佢话咧，如果将目光啊聚焦喺图片上边咧，就肯定咧会影响人对于图片嗰个感知。 吓、 啊，好似冇讲咁。 系 咯。咁而图片嘅影像咧，就系离开啊，定系接近啦、啊，咁亦都系影射咧人当前嘅心理状态噶。 哎呀，系啊，我望到系人啊，离开啊。 唔系、哦，我见到 离开系讲紧系走入去里边啊嘛， 走入去 里 边 咯， 但佢 离 开你，你离开你 视边啊，走入树林里边啊， 离开你嘅视线啊嘛，你系一路望住嗰个人嘅背影啊，目送佢走啊， 系啊， 所以咪啱咯，咪离开咯， 嗯，系啦、啊，咁如果你系见到好似一只狗咧向前跑出嚟咧，咁就另外一个状况咯， 系啊， 佢话咧。如果你咧，如果你本身啊现况咧系目前咧正系着急紧一啲嘢，咁你咧就更有可能咧睇到呢一个男人喺度逃跑啊！ 哦， 即系睇嗰个图片咧，佢系一个男人喺度逃跑， 即系所谓着草啦， 系啦， 走啦， 走啦， 系啦， 咁啊，代表你目前系咪有啲嘢好急住要做，或者摆脱唔到啊？ 譬如你急尿嘅时候睇，可能你都会觉得佢系咪走紧人咧？ 系搵地方去 Vivi 啊！ 系啦， 同埋咧，佢话咧，并且咧，以更具威胁性嘅视角咧，睇到呢一张嘅图像，咁 即系 可能你嘅心态咧系好有啲好急切咧， 好慌张嘅， 系啦，慌张，所以你先睇到嗰张图片咧，有人走啊咁样。 系啊， 如果你系更加悲观啊，或者系唔系咁容易咧信任他人嘅话咧，或者会睇到咧某一啲东西咧。是移开而不是靠近的， 是 移开即是 向前走， 向前走咯，是啊是啊， 是的，他说呢反之呢，若果是你目前处于一个冷静的信心的地方的地步、 冷靜信心的地步，咁有可能咧睇到咧係一個狗嘅面貌啊，即、就、係、是、一隻狗嘅樣子，就朝住咧自己嘅方向移動向前走。 係， 咁即係好似阿桂花田，你係咪睇到咁樣？ 我唔係啊，我都係睇到人啊。 人向 咁，我好後期咧 向後走。 係啊，當阿曾志豪話唔係，我睇越睇越似狗咧，跟住我先睇好耐咯，先睇到哦係喎，咁、哦、樣即係似一隻狗咯咁樣。 咁若果係一個樂觀嘅人咧，更加有可能咧睇到某一啲東西咧係進入自己嘅生活，並且睇到咧嗰只狗咧被雪景包圍。係，即係話咧。如果你見到嗰張圖咧，係一隻狗向前跑嘅話咧，代表你個人咧呢一刻咧係好冷靜、 好 樂 觀、 好有信心。但係調翻轉，你係睇到一個似係一個人影向個森林裡面走咧，係代表你呢一刻咧個心態咧有啲嘢好逼緊你，咁你好想擺脱佢。 哎呀，我係見到人啊， 我 見到個， 睇到人、 啊，我見到黑衫人啊。会唔会我哋系好想摆脱咧？见到好多只狗嘅桂花田啊，佢直情系眼花啦！佢话见到好多只狗，即系佢人好乐观啦、啊。 我哋都好可能咧，挨年近晚咧，有啲嘢咧，好想快 避年啊！ 趁住过年前做咗佢啊！ 系啊，即系 可能系咁啊！ 你知唔知呢一张图咧，好神奇嘅地方就系、是、我，譬如我头先第一眼咧，一打开张相我就见到个人啦、 啊， 一秒之后咧，自己都会怀疑咁系狗定人咧咁样。 咁、嗯、你有冇睇到啲字嘅？其实 冇噶，冇噶。 当下子你有冇睇到个标题？ 冇。 系啊， 开头冇睇到，我净好抢眼就望住张图， 望嗰张图先。 系啦，咁啊望完张图咧，就一秒就无端端打冧自己话人定狗啊咁样。 哦，唔系，嗱，当我睇呢图诶呢张相嘅时候咧，我就话咩人定狗啊，狗定咁，摆明系人啦，做咩狗咧咁？ 咁甚至乎咧，头先阿田话咧，如果你放大啲嚟睇，可能会睇到第二啲嘢咧。 系，我睇白色狗咯。 系啦，咁我就再放大啲咧。 有一只跳紧，一只喺度装紧咯。 哎呀！ 嗰啲 係 雪嚟嘅， 唔係啊， 唔 係 我明， 你都會圖像到， 圖像到啲嘢，咪證明佢個人真係好樂觀啊！ 你真係樂觀到一個 佢樂觀到一個點咧，佢可以咧好有閒情日志關心咧周遭嘅環境， 係啊 係啊，冇錯，佢個人 嘅 八卦啦，同埋樂觀啦，佢就可以周圍望下啦咁樣。 我先咧見到個黑影咧，我就係咁個人嚟噶嘛，使乜睇佢啫咁樣？跟住我咪睇側邊嘢咯。 我而家放大咗張相咧，先覺得咦，真係原來都似一隻狗向前跑喎、 啊。係啊，但係咧，就算你放大 咗先睇到啊，因為頭先本身張相片咧喺嗰個嘅網路上面嘅新聞咧，佢好細張， 係啊， 都似一個人啫、 啊。 但係你放大咗咧，真係喺我眼光佢。 似一隻狗啊！而家。 但係我就話都係似一個人啊！我就算放到好大咧，你更加覺得佢係似一個孭住背囊嘅人跑緊 啊！ 係 啊，佢件衫咧係有個即係個即係嗰啲叫做狗嗰個鼻同埋口嗰個位置。 係啦、啊，因為佢嗰個所謂嘅狗頭咧、 啊， 如果你咁樣望咧、嗯，你就會似嗰個人嘅背囊啦。 係啊， 咁同埋可能啲聽眾就話啦，點解會似係跑？因为咁嘅， 佢屈咗嘛， 系啦，佢其中有一只前脚咧就喺后少少，另一只脚咧就踏前咧、嗯，即系本来嗰个狗狗系咁样跑嘅，咁咧你一望住咧，如果你将佢演绎成为一个人咧，就好似变咗前后脚咯、 嗯， 所以你就见到佢好似向森林里边即系进入咁样啦。 我好想扮呢一个心理学家解释， 好啊好啊好啊， 我自己咧啊开头嘅时候睇到呢张相咧就系个人嚟嘅，咁即系代表我都有啲嘢未放得低，好急想去做， 系 啊，例如 放低 例如。加人工啊！ 放大咗张相之后咧，见到系狗啦， 系 咁即系其实咧，我骨子里咧都系乐观嘅， 系咯。佢又咁，我哋边样先边个后咧，又好紧要 喎。 即系望到人先，再望到狗咧，会唔会就系、是、譬如我头先咁样，我就望到人先，我就其实我心好焦急啊，想走佬啊咁样。 但系你都正面乐观嚟面对嘅。 系啦，但系跟住再放大啲，其实算啦，冇乜嘢嘅，都有只狗扑埋嚟啦咁样。 但我咧 仲 我望咗几秒先睇到系只狗咯。 系 我心谂你狗来狗去狗咗去边度咧？咁样定系喺啲雪嗰度啦？咁样。 唔系你最好系咩咧？你要去验一验眼咯。 你个头啊！ 系咯，你睇你逃避啊！你而家完全系。 谁像花在冬季睡眠，天边已泛彩霞，这一刻都是像画，但始终一个归家。转眼间太多的变化， 化，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瞬间所有悲伤都只觉渺小，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仍不再重要，其实命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楼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闪力风光不再吗，经过几多变化，杂森林，这朵花不会盛开，但始终想再牵挂。花与花，再不懂去爱吗？活在大世界花造的人，如此冷酷吗？哦、其实命运就像大厦。似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用尽方法建立这一个家，每朵高高低低的花为都市腐化， 系啊，你知唔知我见到咧最新一种解读咧 系点啊？ 我头先 send 咗俾我 friend 啊嘛， 最新 佢最新嘅解读咧，佢话佢见到只黑色嘅狗狗，不过向紧森林里边走。 吓、啊？点可能啊？ 咁咪即系喷口？ 系啊。向外跑，因为其实应该向紧自己跑过嚟噶嘛， 系 啊，好搞笑。跟住佢话，唔系，佢都更正咗，佢话即系向我跑过嚟咁样。 我即系解 释错 咗。 系啊，即系佢 你咪接住你个 friend 翻去睇心理医生。 唔系，我以为咁系咪即系有第三种心理啊？即系你见到只狗啦，但系你又想走咁样。 佢认错咗， 系啊。新闻之后啊，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三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三个地方的行动朝早先后完成，其中在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和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的行动，分别找到三宗和一宗初步确诊个案。至於旺角海富苑海裕閣的行動，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在核實。在三個地方的行動，暫時有2370名居民和訪客接受檢測。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當局在三處地方的行動，總共到訪1218戶，當中有181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之中，地盘群组出现颇长时间。以机场三跑群组为例，最早一宗个案是在上个月中发病，寻日仍然有新个案。 奇怪的是地盤一直有傳播鏈，但是政府不去封區，亦都沒有聽過當局曾經到現場了解傳播方式。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若果當局要求地盤工人定期檢測，對預防爆發有幫助，但是成效不及發現群組爆發之後即時封區。他說，如果要求工人每14日才做一次檢測是完全沒用，即使每7日檢測一次，當地盤出現個案亦都可能7日之後才發覺，期間病毒已經可以傳開。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4宗確診，全部屬於境外輸入，沒有本土確診病例。14宗輸入個案，上海和廣東各佔7宗，另外新增1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15宗屬於境外輸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訪問，崔天凱談到中美關係，他表示言辭示強或者手段強硬都不是有效的外交政策，亦都不是外交的正確方式，美方顯然需要彰顯相互尊重，展現誠意和善意。對中國而言，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核心價值和核心利益，中方會盡一切努力去捍衛。崔天凱強調，中方並沒有實施一套新的外交政策，中方的對外政策一貫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崔天凱表示，他希望並且相信中美雙方在不同領域都存在合作需求和潛力，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等現有和不斷出現的全球性挑戰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44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1,00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8点，升2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系报290.2，跌9.8。腾讯控股740.5，升7.5；斯摩尔国际71.7，跌4.8；小米集团27.85，升6.5；美团410元，升8.6；盈富基金29.72，升2.4；中芯国际23.9，跌5；阿里巴巴257.8，跌2；新上市的贝康医疗系报29.25。保利協音能源3.26，係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49，瑞士法郎0.9，加元1.277，人民幣6.459，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8点，系升579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1.01美元，卖出18,10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水方向排到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仲系挤塞，排到九龙塘会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想用手提电话，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喺安全嘅地方，或者要求同车嘅乘客带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二台通识六十秒， 网络骗案防不胜防，其中手机更加成为不法之徒盗取个人资料的平台。他们会利用短信传送网站连结给你，万一你不小心顺手点击了个连结，就会中招了。所以当收到可疑短信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回复任何来历不明的短信，特别是当对方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密码又或者验证码等等。如果你突然收到亲友透过短信向你提出一些奇怪的要求，例如叫你帮他购买点数卡、汇款，又或者提供验证码，都应该小心核实，最好直接打电话给当事人，问清楚是不是真有其事。你亦都可以为你的即时通讯软件开启双重验证功能，为你的账户提供多一层保障，加强它的安全性。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Thank you. 广播道人妻信箱又嚟啦。啊，个题目就係讲点解又系我啊。啊，大家唔好误会啊，唔系讲緊啲咩失恋拍胎咁又系你啊，咩都系你啊咁样。啊，唔知咁多位啊做人仔女新抱啊或者女婿有冇呢即係觉得呢唉一个屋企入面啊好多人㗎嘛係咪有好多个唔同嘅人嘅身份㗎嘛。但係唔知咩原因啊一啲事情嘅出现之后整整下又唔关你事就变咗咩都唔关你事咩都系你搞咩都系你处理。有陣时喂系咪唔好俾人知道你咁叻咁做得嘅咩都识嘅好过呢是咪扮乜都唔识系好过呢啊即系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呢系好需要大家去諗下究竟你喺个家庭岗位里面系扮演一个咩角色好呢系乜都识定乜都唔识好呢会唔会带嚟俾你一啲咩烦恼唔识嘢嘅又会俾人哋话你闲言闲语哎蠢到死嘅呢个人咁呢 喂喂、 啊、喂 是不是靓新抱啊你 啊是 啊, 啊, 啊等我讲个心思先啊唉我老爷每次用靓新抱称呼我呢啊即是有嘢叫我做㗎啦。 喂喂 啊是啊是啊老爷。 靓新抱。 是啊老爷有咩事啊 哦冇咩。哇过几日呢就过年咯， 啊系啊，啊你记得啊？ 我就想问啊， 系咩啊？ 你换咗新银纸未啊？ 嘿，上个星期换咗啦， 不得你咁快手啊又？ 咁 做乜嘢换新银纸？你唔系喺屋企嗰个啊嗰、那个群组啊嗰、那个 WhatsApp？个群组个算问下大家换唔换咁先咧？ 咁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哋换几多噶嘛，同埋你哋都好自己换嘅啫。 唔知咁你咪问咯，系咪啊？靓新抱嗱，阿大妹啊、细妹啊、三哥啊，佢四都话年尾好忙啊，冇时间。去银行嗰处排队换噶， 咁你得闲啊？ 阿靓新抱啊，你又识人咁多啊，咁啊，梗系帮埋佢哋换埋噶啦。嗱，阵间 吓 话你知 啊， 佢哋换几多钱，好冇？ 哦哦， 系咁。 喂，阿老爷， 拜拜。 老婆，我翻嚟啦。 哦。 我咋老婆你唔係嬲㗎嘛做咩啫你吓做咩呀 唉老爷即係你阿爸佢头先就打电话嚟就好话我做咩唔帮你啲阿家哥家姐阿哥啊細佬妹啊去唱新人节。 哦哎呀好小事咋嘛你识人多嘛好似金管局个总裁都成日同你飲茶嘅。咁你识人唔使排队咁你帮下佢手闲咋嘛咪。 你咪就係咁㗎啦。梗係啦唔使你做嘛咩都系我嘛。 我识金管局的总裁就我去唱银纸但我冇老婆你咁叻啊嘛，系咪？你去到饮茶，上次阿姐、下次阿哥全部都识你嘅，真系。咁你又叻又醒，系唔靓啫？啊，唔系，系好即系，我都冇办法嘅，系咪？ 咁咪即系我蠢啦，嫁咗俾你个屋企人咯，吓咩都使系，全部都系要我做嘢咯，系咪？ 哎呀，傻嘅即系。正所谓咩正所谓有能者居之啊嘛！嚟，食饭，妹。 哇，个老公啊，成顶高帽咁笠住个老婆嗰度，咁算系点先？咁笠完之后，咁咪又系个老婆做，系咪啊？ 喂。新抱仔，新抱仔，听唔听到？ 哦，系啊，奶奶咩事啊？ 系啊，认得奶奶啊？ 认得，你把咁嘅衰声系咪？ 话讲咩啊？听唔到啱啱电话？ 系啊，哎，系一阵，一阵吓。系啊，奶奶咩事啊？奶奶 冇咩嗱，知你呢吓，家阵啊翻半日工系咪啊？下昼啊，即系得闲啦。 哦， 嗱，得闲咧。 你啊，阿新抱仔，你啊同阿老爷去复诊啊？ 吓，阿奶奶，我唔系日日都得噶、 啊。吓咩啊？你老爷啊，睇嗰啲医生咧系私家医生嚟嘅、啊。 我知道你大把钱， 仲可以啊。若你得闲嘅时候咧，就 book 嗰个时间去咯，唔会使你好多时间噶吓、啊。你一定会有啱嘅时间噶噃。 唔系嘛，奶奶。OK， 咁我问下老公边日得闲 ，OK 车阿老爷去啦。 喂，咁又唔系咁讲系咪啊？做乜又拉我仔出嚟啊？ 咩啊？ 你同老爷啊搭的士去咪得咯？又唔系冇的士钱系咪？嗱，你唔好烦住阿仔佢啦，佢又翻工搵好多钱俾你使噶嘛， 系 咪、 奶奶啊？咁我放工都有嘢做噶，我要翻学上堂学嘢，我又要买餸煮饭。 咩啊？你几廿岁人仲未毕业噶？仲读书学嘢学咩啊？ 老婆。你同边个倾电话？系咪同我妈打电话啊？你 系啊？ 哦喂，等我讲。阿妈， 系， 哎呀，阿妈，哎呀，我哋好耐冇见啦，真系。 系啊，疫情关系，网上见啦。 唔系，我意思，我哋头先啱啱喺地铁站分开咗咧，我而家已经好挂住你啦，阿妈。 好鬼衰啊，群脚仔啊。 系啊，哎呀，阿妈，其实咧，老豆复诊嗰度咧，你唔使担心噶。老婆，我老婆会同佢去噶啦。 唉，咁叫阿新抱仔啊，快啲约个时间啦，唔该。 冇问题，冇问题。 系咁啦，拜拜。 好，拜拜。 又是我 老婆 吓， 哎呀，你识得人多嘛？ 我识人多咩事啫？点解又系我？ 你识过的士司机啊？我知道佢俾五折你噶。 咁我熟咗相熟，即系我咪同佢相好噶，老公。 傻啦，你肯我都唔制啦，系咪先？真系。 咁啊系。 你又同个姑娘熟喎，我最记得你哋嗰日咧又倾嗰啲臭仔经噶嘛。你嚟到啊，我谂啊，等都唔使等添啊。嗱，医生咧，佢又知道咧，你又同嗰啲吓街市啲行情好熟咧。佢上次都问你啲鱼边度买噶，你哋有 friend， 所以咧嗱，而家咁样啦，你陪佢去复诊，复完诊之后咧，我就咁啊，我同你住一晚 staycation， 我哋住宾馆啊，唔系宾馆酒店，我同你补翻数得唔得 啊？唉，有啲事情真系连我呢个 VO 都同个新抱叹一个口气，一不嚟二，二不嚟就三啦吓。 喂，阿仔， 系。 系咪忙紧啊你？ 哦，忙紧同你倾电话咯，系啊，有咩事啊？ 系。啊，即系咁嘅，你阿妈子咧，佢话今年又疫情啊，咁咧就唔想请人翻嚟打扫大扫除啊。 哦，咁啊，叫阿妹咯，阿妹都 OK， 阿妹帮手咯，佢收留放假咯，好似都。 哎呀，你阿妹。难得咧咁早可以放下年假，咁就唔好搞佢，又得佢休息一下咧。 哦，咁啊，家姐阿哥阿嫂咯，叫佢过嚟咪得咯。 唉，你知你妈子嘅，腌尖到细嘅。 咁啊，做佢个仔咁多年，我点会唔知先得噶？系阿爸你啊，傻下先顶得佢顺嘅啫。 唉，咪就系、是，不过咁，你啲。有老婆啊嘛， 有 阿新抱仔咧，佢啊即系都几中意你阿妈咧赞佢啊，中意佢啊，中意佢咩啊？赞佢洗嘢干净利落，企礼又快手，啱晒啊你妈子嘅要求啊，所以咧 即系唔系等先啦，阿爸，即系咁样啦，你唔好又所以啊，即系你系咁，所以亲个结论都系揾我老婆做咧。佢抗议啦，佢罢工噶啦。佢话佢如果再揾佢做咧，佢就即系我唔得掂啊！真系 做咩先家阵嗱？做得人新抱仔咧，就梗系要啊服侍老爷奶奶嘅，同埋夫家嘅屋企人噶嘛。 咩大嫂同姐夫咧，嗰个都系新抱嚟嘅，仲有妹夫，你做咩唔揾佢哋帮手咧？ 咁你老婆咧喺我哋屋企啊，系最细嗰个啦。嗱，佢又乜都识好叻啊。咁你话系咪即系唔揾佢，揾边个先得嘅？ 系啊 ，V O 嚟啊，系呢条钱你好嬲啊， 咩思想咩逻辑嚟噶？咩佢又最细，佢又乜都识，咁唔揾佢揾边个？咁咩意思？即系咩都系佢咯吓？即系话每个屋企嘅最细嗰个新抱仔就系乜都系佢咗，咩都揾佢。 老婆，你攰唔攰啊？ 好攰啊！做咩啊？你想点啊，老公？ 哦，如果唔攰嘅话 咧，我唔系话你想点啊，我冇答你攰唔攰。 我就算 想你个头啊！新一年啊，我咩都唔想啊，咩都系我做啊！ 但生 B B 你唔做，咁我揾边个做啊，老婆？ 就算以后见不到，没法再后退一步，难道我脾性他不知道，谁对谁错都好，没有责任对他好，没有顾虑懒得苦恼，怀念角力斗嘴不枯燥，没顾虑才苦恼，不会自己去求和，就算指错要谁投诉，气说不过，谁若先找到谁，随便讲句心 男人信什么？有 JW 同埋有卫兰啊，咁佢哋系咪信自己嘅老婆啊？ 信老公。 男人信什么？咪信老婆咯，信自己嘅老婆，乜都搞得掂咯。 系 啊，遇着我信自己咯。 系啊，诶，系咪一个万能老婆呢个老公就好开心咧？ 朋友，我哋又到一个礼拜一次咧，桂花田。 桂花田出戏时间 系问题， 唔系啊，你话成日好屈话。 家事法庭，我哋每个礼拜都会俾你咧发泄下你自己心里边嘅冤屈嘅临门事， 系 啦。你临门一脚屎啊，系啦， 临门 陈 屎， 临门一脚 家事 咧，系 啦，啲家事系咪咁 咧？呢啲对白好似又见晒你啲踪影。 点解咧？其实 同本官讲 系咯。首先有人赞咗你先啊，彭爷，啲听众赞你啊，你扮老爷同奶奶咧，惟俏惟妙，出神入化，真系。 因为我真系老啊嘛。 系啊，好啦，到临门犯妇人啦，系啦， 陈师， 系啦，你有究竟有啲咩冤屈？ 唔系喺网上边。 好叻咩？你真系啊，个个都话你叻啊，而家。 喺网上边啲人讲噶。 你又屈啲网民。 唔系啊，讲紧除咗新抱啊，讲紧仔女都系。 除了新抱边度啊？ 除即系话除了，唔系 你意思即系话一个家庭入面通常最细嗰个咧就俾人点嘅。 系啊，不能 你系最细嘅咩？ 阿妹个细路关我咩事 喂，我反对啊！因为咧我嘅家庭就唔系啦。 你点噶？ 虽然我嘅家庭咧得我自己一个子啊，但系咧我都仲有嗰啲表兄弟噶嘛，我好多表兄弟嘅其实，不过唔喺香港啫。但系我一发觉咧，嗰阵时我细个咧就目睹一件事咧，令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就 系 咧，我阿爷咧，佢净系叫我帮佢揼骨嘅啫。 啊！ 然之后跟住有一年咧，我啲表弟咧，佢哋喺外国翻咗嚟啦，喺度住啦。我阿爷咧叫佢揼骨咧，佢哋可以 say no 啦，同埋系唔需要揼，依然都系叫翻我嘅。 即系佢信得过 你 啊！ 你到位啊嘛。 咁即系话我呢个最大嘅长子的孙啊，都唔及嗰啲细嘅孙咧，即系咁矜贵咯。 咁讨得佢欢心咯，你估你骨精鹏个名浪得虚名嘅。 咁呢个后来嘅啫。 咁你觉得唔系先？我想话嗱，你觉得呢个责任，你即系当帮佢揼骨咧，呢样嘢系一件唔好嘅事，系 好 咁 背噶嘛？细佬帮佢揼。 系啊， 唔知道系可以 say no 嘅咯。 我反而觉得呢件事咧系咧， 信得过你， 系信得过我咧， 你 个责任重大。 咁你唔将头先对白咁样谂嘅，叫得个新抱嚟打扫，信得过佢咋？我叫得个新抱陪阿老爷去睇医生，我信得过佢咋？ 正面嘅谂法咧，你可以咁样嘅，但系一旁边嘅谂法就系，哇，点解乜都系我？点解唔揾下啲其他阿哥家姐细佬妹？ 好啦， 咁我而家接受你呢个正面嘅谂法。啊，原来我阿爷真系信得过我。 系啊，信得过你啊。同埋如果咧你睇以前嗰啲宫廷剧咧，你就 系 佢身边嗰啲红人咧， 你 可以告，你可以告膊头状啊，即系唔系枕头系膊头状啊。 系啊， 阿爷啊，你啲串啦，千祈唔好俾三弟啊，三弟啊。佢好中意吃喝玩乐噶， 阿表弟又翻嚟睇啊，净系见一见你咋，跟住就冇咗影啦。 咁你话啲钱点算好啊？都唔好俾我啫，因为咧我就有手有脚。 如果咧，如果嗰啲即系屋企人咧系有咁嘅谂法咧，咁我又觉得又冇。 边样啊？ 即系我讲紧啦，即系 我哋咁多谂法，边样谂法啊？三弟啲钱， 就系三弟啲钱，系啊，即系俾晒佢咧。咁啊，即系第时咧系俾佢咧，咁啊无妨，因为佢真系做得嘢，帮得手啊嘛。 系啊， 其实 但系呢啲下难嘢嚟噶，你明唔明啊？会觉得 下难同埋上等啊，视乎你点睇嘅啫。有啲人觉得我哋开咪都系好。 好咩啊？ 我冇讲， 好下难啊！ 我冇讲 啊， 我冇咁讲啊，我就系话个个都唔同嘅啫。 所以我都觉得颜姐本人咧帮手家庭付出一份咧一份力量咧系应该嘅。 推堂临门陈师 主持同演讲，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中央及香港特区政府，引起他人不满或者耸使他人不守法等。公眾和傳媒等人士今日進入法庭需要經過安檢。美國總統拜登說，中國應該預期在他任內和美國的關係將會是激烈競爭，但是不必發生衝突。拜登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說，就任以來還未跟習近平談話，但是他擔任副總統而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兩人曾經多次見面，他很了解習近平。拜登形容習近平很強硬、很聰明，但是骨子里沒有民主。拜登又說不會採用前總統特朗普的方式處理對華關係，而會聚焦於國際規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系覆盖中国西南部。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69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1,077.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8点，升2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系报290蚊，跌10蚊；腾讯控股738.5元，升5.5元；小米集团27.45元，升2.5元。斯摩尔国际71.4跌5.1，美团408.2升6.8，盈富基金29.62升1.4，中芯国际23.65跌7.5，阿里巴巴257.8跌2毫，中国平安90.45跌7毫，新上市的贝康医疗报29.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48，瑞士法郎8.616，澳元5.951，加元6.074，新西兰元5.581，欧元9.3328。每百日元对港元7.3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0点，升580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系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7美元，卖出1,81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东铁消息先啊，由于东铁线有一个列车运作不畅顺啦，咁而家由九龙塘驶去沙田站咧系需要慢驶噶，九龙塘驶去沙田站咧而家需要慢驶。咁另外讲翻中交通意外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近住三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近住三号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牛年虚构认真，全家上下好开心。 我是美然康康李志刚， 我是超 B， 我是阿土。 牛年我哋要掉走嘅就系 夜瞓， 夜瞓啊对皮肤唔好噶， 仲会打喊路冇晒精神啊！ 哎呀，翻工仲会迟到添啊！我而家快瞓啦，拜拜。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十二点翻嚟新闻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天气 22度，气温相对湿度74%。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Hello， 系啊，喂，我哋新鲜滚热辣咧，可以追踪下咧，我哋头先港台新闻都有卖到啊，即系呢一个嘅叫做杀猪盘啊。杀猪盘新闻咧， 系啊系啊，嗰个名字改得咧，真系好鬼亮眼啊吓！ 系 啊系啊，杀猪盘 咩嚟嘅？系呃人嘅嘢。 系啦，你以为做咩阿田又中招咧？咁样系啦，又殃及殃及池鱼咁样。 杀边只猪？ 系啊， 咪讲 咩啊？ 开咩盘？ 杀猪噶，佢话。咩汤噶嘛？ 系咯，佢杀猪盘就唔系灯嚟嘅咁样。 系啊。 咁咧嗱，我觉得好笑噶。佢呢个咧，第一咧又系嗰啲叫做网上骗案啦。 系啊，网骗。 系啦，咁啊，第二咧，佢又涉及一个元素啦，就系都要照顾下啲本地姜嘅，因为咧本地姜，因为话说咧，之前我哋好多就系嗰啲所谓嘅留美军嚟噶嘛。即系流亡海外咧，话诶、哎、你好啊，我系一个咧驻美国唔知咩伊拉克嘅部队啊，咁、 哦、 样嗰啲啦， 喺外国嚟嘅，身处喺外国，好似 long distance 系啦，系外国啦，咁啊佢即系呃人钱嘅时候咧，佢嘅对象咧都系一啲咧，即系西方教育嘅对象，譬如佢哋全部都系全英语对答啦。佢哋会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嗰啲外籍人士啦，咁样。 同埋嗰啲嘅佢哋嘅背景啊， 背景都系外国 嘅， 系啦。 系咪即系受骗嘅金钱都系用美元计啊？ 系唔系受骗嘅单位咧，全部都系用即系呢个可惜嚟计港元啊，但系港元同埋港元啊冇晒啦咁样。系啦，咁咧，可能啲骗徒咧都会发觉，咁样唔系几公平噶， 吓、 啊，即系有种族歧视之嫌啊！有乜理由你当我哋啲本地富豪冇到啊？我哋一样有好多咧唔讲英文，但系睇下个袋都好多银啊！唔讲英文个袋好多银，咁、难道你 本地姜 你唔系谂住放过佢哋呢一班寂寞的金夜夜要啊嘛？系咪先？ 同埋可能咧，唔系同埋可能咧，发现咧，即系嗰啲外国嗰啲咧，就可能骗得太多， 太多啦。 同埋嗰啲英文咧，来来去嗰几款咧，佢自己都觉得咧，即系嗰啲骗徒啊，都觉得自己都唔系落得几多下。 唔系，嗰啲真系外籍骗徒嚟噶，本身 系啊。咁个问题系，即系佢哋都想捞翻一头半水， 莫非 系咁？我惊佢哋抢咗啲，系咁，所以我哋去翻啲本地姜。 系啦，我觉得应该咧就系佢哋发现咧冇理由啊，即系营销市场里边咧，咪有个叫南海嘅，即系话嗰度已经争到好多咧，就冇嘢捞啦。但系我哋如果开一个南海咧，即系话喂嗰度就未开发嘅，大有商机。 要试一下， 佢就试一试。 我哋唔系喺度赞紧嗰啲骗徒啊，只不过开玩笑咁样。系啦，轻松啲咁样讲手法去讲。 咁佢而家真系咁写啊嘛，佢话改以广东话、普通话唔系售货，系行骗。 系啊，咪想同。 佢话咧改以广东话、普通话同埋中文嚟调情，咁咧佢就好笑。佢话网上情缘投资骗局进攻华语市场。 哎哟， 啲咩口号嚟嘅？ 好似咧 好似拍电影 咁 样， 系 啊，我几乎以为拍紧咧，话啊荷里活决定进军华语市场。 嗱，因为咧杀猪盘咧，佢就话啦，系一个内地网络嘅一个流行用语嚟嘅， 系 啦。咁啊，解释下啦，咩叫杀猪咧？佢就话你俾人呃嗰啲水鱼咧，佢就唔叫水鱼，就叫 猪仔，系啦，即系卖猪仔咁样。 猪仔啦，咁咧喺你卖之前咧，你都要即系同佢讲下感情噶嘛。咁咧呢个过程就叫做 养猪， 系啦。 就唔系你即系嗰啲jewelry 嗰啲即系珠宝嗰啲养 去喎， 即係當你會即將被劏嘅。 冇錯啦，咁去到最尾咧，要你入錢咧，就叫做殺豬。咁其實都好明白易懂喎。佢當你如珠如寶都真係真嘅喎。 其實真係等於嚇我哋香港地咧，就向來就叫嗰啲做水魚啊， 水魚咯。 咁又喺 即係湯魚咯， 稱呼為豬，一隻豬仔。 係啊，其實一樣，我哋以前都有賣豬仔啦。 豬咁蠢啊！ 係啊，豬咁蠢啦咁樣。咁佢具體做啲咩咧？ 水魚咁鋸啊！ 係啦，其實咧佢具體嘅手法咧，老老實實啦，講嚟都覺得老土啊。 三 幅屁啊！真 系，你永远都唔明白咧，点解会上吊嘅人咧，佢哋咁多钱嘅？ 系啦，但系佢今次个 成千万、哦， 佢话佢今 次搵啊， 有啊， 咪就系冇得飞，冇得飞，冇得去旅行啊！你明唔明啊？冇楼买，咁咪咁。 佢话咧，佢今次嗰个咧，三幅屁咧，严格嚟讲咧，佢有少少改良嘅。 系啊， 因为咧以前我哋听嗰啲刘美君嗰啲咧，全部都系话。识咗佢一轮啦，咁然后咧就话，不过咧我而家喺美国咧，我就冇办法可以去攞嗰笔遗产啊， 周转唔到啊， 周转唔到啊，攞唔到遗产啊，或者清唔到关啊，以前全部都系咁噶嘛，你可唔可以借住一百几十万俾我啊？ 我攞完之后，我攞完之后我就即刻俾翻你，我仲俾埋利息你添。 好啦，咁佢话呢一种以前嘅手法咧，那个重点系咩咧？就系、是、利用你嘅同情心同埋爱心。因为通常都是你已经觉得你是他的伴侣啦，咁你就觉得你都有责任去帮他。 所以呢他养 我嘅。 所以养猪呢他都要养一排的。 好啦，但是今次不同啦。他说今次呢就不是用这个，我们拿张纸望下先。好啦。 这次不同啲咩？ 好啦，今次呢我们先读个特别交通消息先。是啦，东铁线因为列车运作不畅顺啦，东铁线的服务调整如下的。红磡来回火炭站呢每15分钟一班车。火炭来回上水站咧，维持正常班次，大概7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上水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请乘客咧就预留充裕时间啦吓。咁啊，重复一次，大概咧就是、因为东铁嘅服务咧，红磡来回火炭站咧就15分钟一班车，红磡来回上水站咧就7分钟一班车，所以预计咧整个时间咧额外多咗10至15分钟嘅。 嗯， 系啦，大家多多留意啦。好啦。咁咧，佢话咧呢个优呢个特点咧，之前讲咧，即系嗰种网上情缘咧，即系呃你，即系点样去帮我手咧，佢就出于同情心或者爱心嘅。 系， 但佢话咧，今次呢一个咧，即系佢哋唔知系咪因为华语市场咧，佢就知道，嘿，讲心唔讲金啊，冇可能啦。净系讲心，你同情我，你会俾钱我啊？ 打伤嚟咯， 系啦，不如又讲心又讲金啦。 系啊 ，Honey 啊，你系爱我，我知嘅。不过我知道单凭爱你系唔会俾钱我嘅。咁啦，你俾钱我，你都有钱赚嘅，系咪你都会想俾先咁样？ 要几多投资先？ 系啦，嗱，几多投资就即系当然一阵就适随转变啦。但佢意思系啦，我逐样汤噶嘛。但原来 呢其中一单系1200万啊。 系啊，唔系，但你要谂清楚，原来佢而家个手法咧，佢就系更加打动，即系动戚人心啊。佢知道咧，单凭爱咧。原来华语市场嘅人系唔会俾钱你噶， 因为我哋醒目啲，因为咧你会觉得净系同我讲爱啊，好对唔住啊， 系啦，佢要讲埋金先得啊， 我哋要相齐评论， 哇，所以 要求高咗， 即系如果我哋先嚟到呢格咧，我想问两位，你会唔会觉得我宁愿中招咧，中喺西方嗰啲美军市场咧，好似馨香啲，如果衰喺呢一个华语市场咧，就俾人话你贪心啲，你哋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咧？ 你醒目啊！ 我首先我冇嗰啲受害人咁多未开头啦，几百万成千万未开头啦，咁我就即系攀唔上佢哋嗰个身世啦。 唔系啊，但问题系佢讲紧啊，即系外边外国人咧，就系讲停停塌塌，我哋咧要名利双收嘅。 系啦，我哋就俾人呃埋钱。我嗱， 名利双收呢样咧又好。 系 啊，好贴近呢个民情。 我举手啊！如果我真系要俾人呃咧，我都宁愿衰喺西方世界好啲，因为点解咧？唔系啊，你讲出嚟俾人听咧，人哋就话。唉，你真系 你贪咩？咁系咪？ 系啦，唔系你贪咩？你衰同情，你衰喺爱度。咁又 衰咸湿就好过又衰咸湿又衰贪。 冇咸湿噶， 你真系咁讲啊！ 手都掂唔到噶，大佬啊，几惨啊，真系。 你想边 个惨啊？ 衰咸湿咯，我都想有得咸啊！唔系佢大部分俾人呃嗰啲系女人嚟嘅，你唔记得咗啊？ 即 系嗰 啲咸湿得嘅咩？ 佢冇得咸湿啊嘛，隔住个网攞嚟都冇试过，就冇1000几百啊咁样。但如果咧， 万啦1000几百万啊！ 但如果你系衰喺咧，而家呢啲华语市场度咧， 我明你双手， 冇人同情你嘅，啲人就会话睇死啊，贪钱啦、啊。 你贪钱咪俾人呃咯咁样嗱，所以你话第一格系咪我都宁愿俾嗰啲美军呃好啲咧咁样？ 咁咪睇下点会俾人话啫。 系啦， 咁样 都系咁噶啦。 好啦，咁佢具体点玩法咧？佢话通常咧就识咗一轮之后咧，佢就咁样嘅，佢就话咧其实啊，小姐，我哋都识咗一排啦，都有半个钟啦。 都我嫌长噶啦， 系啊，你嫌长啊，咪得不嬲。 点解你仲未问我攞钱嘅？ 我未，我要先介绍我背景俾你听先嘅。 咩背景都唔紧要啦。 其实我本身咧就系一个咧就勤奋好学、上进心好强嘅青年嚟嘅。 我中意啊， 系啦，冇错啦，我 中意呢啲啊。 系啦，我真系好开心一次我同你哋两位倾嘅，真系。我哋而家 算唔算？ 我哋最兴嗰个 club house 啊！而家 咁有男有女噶嘛？ 有男有女冇错啦，我男女通晒嘅钱啫嘛，我唔理咁多嘅真系。嗱我咧就我白手兴家，我咧由以前好穷咧，我自己读书咧奋发向上，其实我而家系一个成功人士嚟噶啦。 系呀， 你见我啦，你边忽成功？ 边忽最成功啊？ 你最想我边忽成功啦？ 咁计， 你想边忽就边忽啦。 交通先啦。 系啊，讲交通我最成功啊，因为点解真系好成功？ 成功了 你可以忘记头先嗰个东铁线嘅所有嘅故障啦， 搞掂晒啦。 佢话有关列车咧已经驶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陆续回复正常，系落咗，系啦，咁都系喜讯嚟嘅吓，喜讯嚟嘅。 好，继续。 系啦，佢就话咧，我咧就系、是、白手兴家，自力更生咧，而家咧赚咗好多钱啦，冇错啦，咁。嗱，我平时我唔话俾人听我点成功嘅， 系啊， 见同你两个咁投缘， 系， 我讲俾你听啦， 系点啫？ 我系咧从事 I T 行业成功买楼，最紧要系咩咧？我有买楼秘方， 系啊，点啊？佢就喺边度执边剂中药？ 点啊？你卖秘方又卖到去买楼添啊？ 我买楼有秘方噶，系啊，我本身做 I T 嗱，所以咧 I T 加买楼，你两个系咪都即刻 drop 晒糖先？系啦，真系啦，见大家認识咗咁耐啦，都成半个钟啦，認识咗，我唔不妨话俾你听啦，我系同你讲嘅啫 ，Honey。 系咪噶？ 嗱，我咧，我系会咧有一个投资应用程式，仲系我有权咧操控呢个投资应用程式。 系， 我由于我有呢个使用权限嘅关系，我系可以保证有个回报率系几多？ 有几多？ 20%啊！ 20%咁多？ 呢个 你出100蚊。保证赚20蚊， 系咯， 100蚊咁多啊？ 100蚊赚20蚊啊！你1000蚊就赚200蚊噶啦，你投资10000蚊就赚2000蚊噶 啦。 你边只股票咁高啊？我话你听真系， 系咪啊？ 系啊， 嗱一声俾我侵啲股入去， 俾个号码我啦，系咪？ 唔系号码，系我。呢、这、一个咁有上进心，我要讲多次，我系一个白手兴家、上进心好强嘅人啦，我就自力更生啦。而家我拥有一个投资嘅程式，系我先可以帮你哋投资嘅，俾钱，俾钱。 你点俾啊？ 嗱，咁样嘅。 Pay me 啊，定系？系啦，快啊！ 系 treat you 啊，系啦， 系 treat you 啊。其实就咁样嘅，我咧就唔系叫你投资，我系你爱人嚟噶嘛，你咪忘记咗呢、 啊？ 我哋共同投资， 哦，系啦，即系我 你入 个名 落我户口先啊！ 我哋一齐投资落呢个户口度，嗱，你又出少少，我又出少少，我哋不如一齐夹粉，我哋投资30万啦。 好啊， 嗱，你中意俾几多都唔紧要，我就一定出大份嘅。 哦， 我出20000。 咁剩翻28万咧？ 28万咪你搞掂佢咯。 爹，可以行，可唔可以行出嚟就问问题啊？ 你问啦、 啊。喺呢个时间，咁究竟嗰个户口边个同边个开嘅咧？ 冇啊，我都话有一个投资户口喺度咯。 我知个坏人同嗰、那个即系被呃嗰个人。 你未知我系坏人嚟噶？ 我而家嗲问紧问题啊。 即系个户口就系阿靓仔嚟嘅。 系啊，系我噶。 你个名嘅。 系啊，投唔投资啊？ 咁又话共 投啦，我已经投入 投咯，我哋一齐摆落去咯，好啦， okay, 我就做嗰个人啊， 好啦， 先生小姐系你哋开户口系咪啊？ 系啦系啦， 好， 系啦， 先生 你开户口啊， 系啊系啊， 欢迎你哋啊， 好 啊，咁啊就请你边位先生嚟做签名嗰个啊， 系啊，唔使复杂啊，投落去啦， 好啦，投落去啦， 投落去啦， 入钱啊， 好啦，入咗落去啦， 入咗， 转头咧30分钟之后， 系 你哋嘅户口有39万收。 哇，多咗啊！ 我保证系有钱俾你噶嘛！ 恭喜你哋啊！你哋真系有好快手，30分钟之后就赚咗9万， 赚咗9万、啊。 哇！我攞出嚟用啊！ 使唔使啦？得，你攞可以用啊，冇问题噶、 啊， 真系用得，系啦，买乜都得。 你只系攞9万啫。 唔系你咁、 啊、 你投咗落去啦嘛， 唔系咁系咪可以攞翻连本嗰28万再加 9万？可以可以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咁啦，你会唔会净系投资30万啊？而家？ 你攞到九万喎、啊，你攞到九万喎、啊， 咁快手咯、 啊，系嗱、啊， 仲有好多钱噶，其实 冇错啦。咁呢个时候咧冇办法啦。 你咪个黑年再嚟过啊？ 系啊， 我有1000万啊。 咁你哋咧，于是乎就再投啦，投咗好多钱咧，就投咗几百万落去啦。咁咧到佢就想攞翻钱咯，因为佢真系有赚啊嘛，投咗几百万，佢个显示话喂唔系、啊，我而家赚咗廿几万噶咯已经，咁啊唔好讲咁多啦，咁攞嚟买唇膏先啦，买化妆品啦咁样。 系咯。第三副啊， 好啦，呢、這个时候佢哋就会有个客户小姐同你讲啦。 Hello， 系你咧，你咪想攞翻啲钱啊？ 系啊系啊， 你哋两个都想攞翻啲钱啊？我望一望你哋 account 先吓，系啦，帮紧你，帮紧你。哦，唔好意思啊。 咩啊？ 你哋个 account 咧 冻结咗啊？ 你哋个总额冇500万人民币咁多、啊。吓？我哋呢度嘅规矩系咁样噶，客户嘅钱咧随时都可以攞走嘅，只要佢个银码系要多过500万人民币。 但系你之前冇咁讲过，我唔知道、啊。 系、 哦、 咯。 而家我话俾你听咯。 咁我而家存钱落去，增加到去500万之后，系咪可以一次过攞晒啊 ？Exactly， 就系可以啦。请你 增加几多？ 我而家你都系入得嗰100万都唔够、啊， 即系 我 要 俾得400万， 你入多400万落去算咯。 咁样啊，好， 我要考虑下。 我 friend 商量下先， 商量下你攞唔攞先，你入唔入先？ 喂，都要攞噶啦，系咪 都要入啦。 嗱，我讲定俾你听啊，我讲定俾你听啊。如果咧你喺限时之内冇入咧，呢个户口会永久冻结嘅。 吓，限时 系 几耐啊？ 系啊，限到我想你冻结之前咯。 哎呀，咁。我一定会入埋嗰几百 万。你入唔入啊？而家 入。 好啦，你入之前都唔系就咁入噶、 啊。 你要填文件噶、啊。 要填文件。 系啊。 即系要 见 面噶。 系啊，唔系啊，你填文件你交俾我啦。你填唔填文件啦、啊？ 我填啦、 啊。不过我恭喜你啊！你哋嘅文件无论点填都好咧，一定系有地方错噶。我预告定俾你听，一定错噶。 咁烦噶。 咁由于错嘅关系咧，我哋公司嘅规矩咧，你填错一格咧都要罚钱噶。 唔系啩？ 所以咧， 张几多钱啊？ 哦，每张咧都系由我定嘅，系啦。 狼哥咩啊？ 狼哥还手只狗咧，冇错啦。 狼哥话呢个好贴题啊。 系啊，咁所以咧， 少少 又真系好狼啊！阿华收嗰只狗， 你真系。 然后咧，最尾一步咧，你又俾埋罚款啦，你又肯填文件啦，你谂住我点都攞翻400万啦。 即系罚佢啊？ 系啊，咁最去到最尾系点样咧？去到最尾我都会同你讲，哦，唔好意思，小姐先生。你哋呢个户口咧系咪唔系净你一个人噶？你哋咪一齐有人入钱去噶、 啊啊？ 哦，咁你 partner 对你唔住啦，佢咧就乱咁攞钱啦，佢而家俾我哋罚啊！佢哋违规操作呢个户口，攞咗啲唔应该攞嘅钱，成个户口 冻结， 噔噔噔噔， 咁我真系0蚊啊！ 冇错，你而家可以打999啦。 我想问咧，嗰间系咩公司话、 啊？哦，冇噶，虚拟噶。原来咧去到最后咧，头先呢个咧就 系 一个典型嘅诶骗局啦。冇任何公司噶， 佢 系 投资啦，总之。 佢话咧，佢哋而家好叻嘅地方咧，就佢会做一个咧虚拟嘅电脑画面咧，同埋一个所谓嘅好简陋嘅框架应用程式咧，佢会显示咧你啲钱喺里边咧系有增长嘅。但系呢个咧系佢做出嚟嘅，佢从来都冇一个咁嘅投资户口。但系你睇到就话，哦，真系，我见到个 system 咧，真系我30万变39万。嗱，重点嚟啦，呢个真系抵听，我觉得。如果你想避免呢个骗局，第一次当你入钱落去，然后佢话有增长嘅时候咧，呢个系你唯一一个甩身嘅机会，仲可以攞埋佢钱走嘅。因为佢话，因为就 系 头先30万变39万咧， 系即刻攞钱走，就唔会再继续 住。系佢第一次呃你咧，佢系会俾你攞钱走嘅、嗯，因为佢想氹你入局 啊 嘛。 钓大鱼， 冇错啦。所以如果而家你有听到我哋呢一段直播嘅话咧， 请你第一次赢咗钱之后，唔该你即走。 冇错，即走，你即刻第一时间就话，哇，有39万攞走咯。但你又唔好咁快话你走、啊，你就话嗯，你信我，我听日 翻多啲， 我听日翻多啲钱嚟。但你要俾我攞39万先啦，因为我识好多乡里咧都想赚钱噶。 系啊， 系啦，我要攞呢啲钱咧嚟说服佢哋咧呢件事系真嘅咁样。 呃上呃，骗中骗。 你估咧实情咧而家咧， 你一定要俾我攞走。 实情而家警方咧就系讲出呢一个嘅 杀猪盘， 猪咩啊？ 杀猪盘。 殺豬盤就話有香港人俾人呃啫，其實如果調翻轉，會唔會其實殺豬盤嗰邊咧佢蝕咗一啲嘅，即係好似我哋啲咁精明嗰啲，攞賺咗第一次就攞埋錢走咗，佢冇報出嚟咧？ 哦，可能都会嘅。 喂，咁跟住佢又报警啦。喂，我俾人呃钱 啊。跟住警察就你点俾人呃法啊？ 会唔会咧？ 嗱，都唔出奇啊。佢喺度转第二个故仔啫嘛。 其实佢都输过噶，不过唔出声啫嘛。 系啊， 佢啲坏账咯，叫做。 真系好夸张。头先譬如讲嗰个咧，嗰个39万嗰个骗局咧，个受害人咧4日里边就损失300万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头先阿田讲个男嘅一个钢琴老师咧，佢就损失咗1347万啦。 真系好犀利啊！ 第二个问题就 系、 是。 点解一个篮球 钢琴都可以做到千几万？ 咁可能佢投资得利咧， 真系好犀利喎！有啲就有啲就自称咧自己一个红酒公司嘅老板啦，就呃你钱啦，系啦，有啲就话咧，总之自己都系啲上市公司嘅人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多不胜数 嘅。喂，我想话咧，真系咧睇多啲网上面嘅新闻咧，话俾你大家听咧，嗰啲骗案嘅步骤啊，嗰啲原因啊、目的啊、手法啊，睇多啲啊！ 我哋一定要令到佢咧蚀翻俾我哋嘅。 我都系咁话， 攞佢嗰39万走，一去都冇回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话，去年兴起一种名为杀猪盘，涉及网上交友的投资骗案，去年录得181宗，受害人共损失8500万元，单一最大宗损失金额1300多万元。不法集团会盗取他人照片，在社交平台结识受害人，嘘寒问暖，同事主发展成网上朋友或者恋人关系，之后游说事主参与所谓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不法集团会设计不能够在官方渠道下载的虚假投资应用程式，配以蚀小钱赚大钱方式诱使受害人投资，其后会以受害人曾经涉及违规活动等不同理由拒绝受害人取回投资金额。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亦都要提防回报高至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政府昨晚将三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三个地方的行动朝早先后完成，其中在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和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的行动，分别找到3宗和1宗初步确诊个案。至于旺角海富苑海怡阁的行动，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在三个地方的行动，暂时有2370名居民和访客接受检测，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当局在三处地方的行动总共到访1218户，当中有18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表示，在旺角海富苑海怡阁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今朝大约11点完结，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话，希望无应门的60户居民看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测。网台主持人杰斯原名尹耀星，被控4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今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话，由于被告寻日主动要求送院，今日未能够出院，申请将案件押后3日，或者被告提早离开医院当日再处理。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批准将案件押后，期间被告交由警方看管。控罪书指，杰斯去年8月8日、8月15日、9月5日和10月10日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即是在一个网上节目主持和演讲，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引起他人不满或者悚使他人不守法等。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0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1,0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8点，升2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290.2跌9.8，腾讯控股739蚊，升6蚊。小米集团27.4升2毫，斯摩尔国际71.45跌5.05，美团407.6升6.2，盈富基金29.64升1.6，中芯国际23.7跌7毫，阿里巴巴257.6跌4毫，中国平安90.6跌5.5，中国海洋石油8.65系升1.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5，瑞士法郎0.9，加元1.276，人民幣6.459，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312點，升533點。港金現價報16,74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39美元，賣出1,81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冲个靓凉，一切顺利。 Misha 话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作品名称叫做《勇气》嘅。当时佢正准备要投入选秀比赛，面对前面有好多好多嘅未知之数。佢用咗音乐为自己壮胆，亦都为旧有嘅自己洗礼。作曲叶跑林自己，加上 Yusuke Hatano， 填词有林若琳，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都有佢，加上 Edward Chen。上咗四个星期，回落咗11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叶跑林《浸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半小时啊，风之 book 啊，今日咧要介绍呢本咧系小朋友嘅书嚟嘅，系一本童书， 童 书 系啦，呢一唔系啊童书啊，即系咧所谓俾儿童睇嘅书啊，咁 儿童读物啊， 系啊儿童读物嚟噶，咁啊因为咧佢大部分嘅篇幅咧都系绘本嚟嘅，嗱咁咧佢叫做、 哦、最中意呢啲， 系啊系啊，4至7岁亲子共读，7岁以上自己阅读。 咁啊，佢嗰、那个 吓晒晕咗， 系啦，呢个就佢个年纪限制啦。咁呢本书个名咧，佢系一个美国出版嘅图书咧，就台湾翻译啦。 哦， 佢个名就叫做噔噔去投票吧。细嘅标题就系做出选择，创造改变。咁啊，有个好得意嘅封面嘅，有个僆仔咧，佢就绘本嚟噶嘛，佢就画咗个小朋友，咁啊举高两只手咧，左右手咧就拎住每一票都好重要，同埋我投票了咁样。系、啦，咁啊， 咁政治性嘅呢本嘢。 系啊，佢美国出嘅，咁美国佢有呢个总统选举啦，有好多各级嘅选举啦。 但系佢勒到小朋友嗰度啊， 冇错啦，系啦，嗱，所以呢个好得意噶，佢咧嗰个标题就系话去投票吧咁样啦。咁佢后边咧嗰个书嗰个底部咧就写咩咧？佢就话啦，最容易明白嘅儿童选举入门绘本， 哦，即系从小教育啊， 最容易明白嘅咁样系啦。咁佢仲有解释嘅，佢就话啦，每次拣定一样嘢，你就等于投咗佢一票啦。当大家一齐要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咧，每一票都好重要噶。然后咧，佢就开始进入呢一个阅读嘅世界啦。究竟嗱，我哋可以想象下，你点教俾一个僆仔知道咩叫选举呢？点样俾佢知道投票嘅重要性呢？嗱，佢个年佢个年纪系话四至七岁都啱睇咯。 幼稚园咁计一下， 系 可能 系咪颁奖嗰啲啊？ 唔系，应该我觉得投票啊嘛，佢讲紧。咁可能咧就系咧，譬如贴壁布板，我哋呢块壁布板咧，我哋想要整啦。咁我哋究竟拣红啊、橙、黄、绿、青、蓝、紫，究竟边个识个壁布板度啊？我哋大家一齐投票。咁跟住咧就大家举手啦，中意咩色咩色。咁跟住哦，最多嗰票咧就为之赢啦。咁呢个概念话俾你听 系。系啦系啦，其实系类似啊，好啱啊。咁咧佢打开咧，其实呢本读物真系好容易睇，因为咧首先佢唔厚啦，即系得个。我睇下先啦，好似得嗰 四嘅啫， 好薄嘅，因为童书系咁噶， 系啊，好多字， 好多咁都叫多字啊， 公仔啊嘛， 咁都叫多字。 我头先见到有一版好多字。 哦，佢嗰个系个简介，话俾你听个作者系边个嚟嘅咁样。好啦，咁咧，我哋不如一齐睇下佢呢本书咧点样教你啊。佢第一页咧就画咗个小朋友啦，好迷惑咁样咧就话啦，啊，你中意边一个咧？苹果定中意橙咧？咁、然后佢就画咗个图画啦，就系佢拎住个苹果，拎住个橙啦咁样。你中意系彩色笔定系蜡笔咧？咁啊有个挛毛嘅小朋友咧，话一边就彩色，一边就绘蜡笔咁样。 今次我哋去考人啲考啲问题咧，十点定一点？跟住咧， 快 答 快 答，系啦，男定女， 系啊，咁 靓定唔靓？ 然后另一幅咧就话啦，你中意跳弹床定系去游泳池啊？咁样，咁啊，佢话啦，咁啊，进入咗一个概念，就话呢啲就叫选择。 系， 咁但系佢唔系咁浅噶，佢仲有啲咧再跳一格，因为佢就会同你讲，佢话有啲选择咧系好容易就可以做到决定嘅，譬如佢话。你想食雪糕定系食洋葱啊？ 哇，咁梗系雪糕啦， 系啦，冇错，即系太明显啦嘛个分别。佢就话啦，有啲选择好容易嘅，佢话咁梗系雪糕啦咁样。 咁你想食 pizza 定系食薯条啊？ 系啦，但系佢话有啲选择咧就开始好难咯。譬如佢话你中意食雪糕定系中意食个 cupcake 咧？咁样即系都甜品嚟嘅。咁佢就开始引导咧，你就要了解就话唔系每一种选择咧都系谂都唔使谂嘅，好轻松就可以做到嘅咁样。 系 啦，然后佢就话啦，嗱，小朋友，每次你拣定咗一样样嘢咧，譬如你话哦，我唔要雪糕咯，我食咗个 cupcake， 佢话啦，就等于咧。你投咗佢一票啦，咁样， 俾咗一分佢， 系啦，你俾咗一分佢，你拣咗佢啦，咁样，嗱，你到呢一格咧 OK 喎，系咪啊？ 即系继续明嘅， 难啦，都好容易明啊，咁样，好啦，咁然后佢再跳一格咯，我觉得佢呢本书得意咧，就唔系净系停咗喺啲最简单嘅概念上面，佢开始进入去咧，真系实际操作咯，佢就话嗱，小朋友你明啦嘛，但系如果咁样，如果咧你话咧呢个世界得你自己一个人要投票咧。佢话你就可以好容易揀到啲你最中意嘅嘢，譬如佢又画咗个图画咧，就话 B B 要唔要抱抱锡锡啊咁样，咁个 B B 得自己啫嘛，佢咧就可以举手就话要，咁啊嗰张唔要嗰个牌咧就放低，咁佢永远都唔会揀错啦咁样。佢话得你一个人投票，得你自己，你永远都可以揀到你最中意嘅咁样。但系佢话啦，有阵时咧就唔系嘅，因为佢第二幅图画咧就话啦，唔系得一个小朋友啦，有五六个小朋友，咁佢话啦，你哋一齐投票咧。就唔一定系每一次投出嚟嘅嘢都系你中意嘅咁样，好啦，咁就进入戏玉啦。咁点俾人哋理解呢个内容呢？佢就话小朋友，你想象一下咯。咁跟住有五六七个小朋友咧，全部咧个头脑里边咧就喺度谂紧一啲咧 bubble 啦。bubble 里边系咩咧？就系话我哋而家要选 班级宠物。 哦， 宠物 系啦，即系可能有一个宠物就代表佢哋个班啦，系啦， 有 好 多 啦，有乌龟啊，有兔仔啊，又有呢一个仓鼠啊，咩都有啦，咁样。 诶，雀仔咁样。 系啦，咁话啦，每个人咧都会抢住去投票，我要乌龟，我要兔仔啊，咁样。咁然后佢话，咁你应该点做咧？佢先话俾你听，最多人投嗰个咧。佢就畫咗幅圖畫啦，啊有畫嗰、那個好似結成記事咧，打橫一棟棟嗰個咧，好、 啊、 多人投票投兔仔， 即 係 好似我哋寫個政治咁樣， 係、啊、類似啦。佢就話啦，咁咧就代表呢一隻咧就係、是、兔仔，就係呢個班級嘅寵物嚟噶咯。好啦，嗱嚟到呢一格，係咪都幾好啊？即係等你明白呢件事。 但 係 如果個小朋友唔係中意兔仔嘅，咁佢咪會覺得 冇錯 點解啊？ 冇錯，問得好好啦。 嗱，呢啲咪就係一啲叫聲音咯。我點解個個都投曬嗰個啊？ 佢第二頁即刻就回應大家呢個質疑啦。佢第一頁咧就話啦，冇錯，最多人投嘅咧就係班級寵物啦，耶、yeah ！不過 唔係啊，班級寵物咩啊？ 係啊，即、就、係、是、班級寵物咯。佢話不過。嗰样嘢可能唔系你想要嘅，跟住佢就画咗个小朋友好沮丧，诶、我明明中意乌龟嘅咩？ 扁嘴， 系啦，咁佢就话啦，小朋友啊，如果咧你希望自己拣嘅嗰只乌龟可以赢到嘅话咧，咁、喺投票之前你可以点做呢？ 游说其他细路， 系啦，我哋大家讲下， 仲有宣传，介绍下龟嘅好处， 系啦系啦，同埋唱衰只兔仔， 又唔好唱晒， 唔系个小朋友嚟噶嘛。 系啦系啦，正面啲，正面啲。 咁啊，介绍龟嘅好处啊，跟住咧睇下，即系带埋只龟出去俾你睇啊，跟住咧就系、是、可能影响佢生活过程啊，支持处理嘅嘢。 系啦。 同埋如果咧你会投龟一票，我就同我一样咧，我俾粒糖你食。 哦，咁唔得喎，你咁样去行贿喎， 系啊， 唔得 唔可以蛇斋病种啊。 咁佢究竟做啲咩咧？嗱，首先第一样咧好重要，你要拣龟啊嘛。佢话咁你都要俾人知道你系拣龟噶。 咁点啊？ 即系你要话俾人听咧，你自己嘅选择啊，你唔可以收埋、 哦， 即系可能咧，你唔能够。 唔系保密嘅咩？ 嗱，咁但系你都要游说人哋咧，就话你投我只龟啊， 哦、 我中意龟啊咁样。 我哋一齐投龟啊！ 系啦，佢话啦，你可以咧话俾大家知你中意边一个。嗱，我系拣龟噶啦，阿强啊，阿明咁样。 好似佢唔系拣海啊、河啊、塘啊咁样，你投我投河啊咁。sorry， 你讲 咩啊？ 冇啦， 我哋陈振鹏真系，我都唔知点算真系。佢令到我有个冲动想播只歌， 想搣佢啊！ 系啦，唔系想搣佢啊！我自己都想好似嗰只狗咁样走入森林里边而家。 咁我继续投龟啦，系。 好好啊！哎，我原谅你，知你唔够瞓。 我仲你想投河， 系咯， 咪就话 投河 咯， 投河咯，系啊！我冇谂到佢呢一格会爆呢个出嚟，真系一个杀我一个措手不及。系啦，我有心理准备啦，而家 OK 啦，已经。佢话啦，嗱，你可以系啦，你可以俾大家知你想投边个啦。佢话啦，你都可以咧，同嗰啲咧，同你有相同喜好嘅人合作。 系， 譬如咧，佢话喂阿强，你咁啱你都中意龟啊？喂，我都系、哦，嗱，大家都中意龟啊嘛，不如我哋合作咯。嗱，我哋原本咧就净系得张贴纸好细张，话俾人听我哋中意龟嘅啫。我哋而家多啲人咧， 咁啊龟龟啦， 系啦，我哋可以画张好大嘅海报，话俾人听我哋中意龟嘅咁样。 咁有帮助嘅咩？ 有帮，咁你咪 咁啊加强咗你嗰、那个 嗱、多啲人知啊。 你谂下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如果你切入现实咧，即系话可能得你一个咧就想拣程振鹏嘅啫，就做我哋呢一条村嘅村长嘅啫。但如果我哋集腋成裘，同多啲人讲咧，我想程振鹏做，咁我哋揾埋阿田啊，揾埋阿蔡敬文咧，咁我哋多啲资源可以做啲咩咧？我哋譬如话，不如我哋影印张大啲嘅画布，贴阿程振鹏张相出嚟咁样。 share 咗即系合作 系啦，佢就话冇错啦，你就由自己一个咧就变成多啲人做咧，佢话你规模会大啲啦咁样。然后第二步，你可以做一啲嘢咧，就系、是、你尝试游说嗰啲同你有唔同喜好嘅人士。譬如话你做咩中意兔仔啊？不如你试下中意龟啊，因为养龟咧好平啦，佢又唔会点样食嘢啦，佢又行得慢，又唔惊佢走甩喎咁样。 佢系唔会踩低你只兔嘅，不过叫你接纳埋只龟啫。 系啦，冇错，好正面嘅。佢话你可以试下说服佢哋啦。 嗱，同埋你睇下兔仔咧。而家少人啊，因为唔知咩原因啦、 啊、吓。系啊 系啊。咁你睇下嗰个龟堆咧几多啊？ 一定好受欢迎啦， 龟山啊！咁、你就算你啊投咗套啊，都唔会有赢嘅。不如你嚟埋我龟山啦、 啊。系啊，嗱呢、這个就比较大人啲嘅谂法啦。佢就适随转变，你中意自己点都得啦咁样。佢话咧，话唔定咧，你可以改变咧佢哋嘅谂法咧咁样。咁啊，不过亦都佢嗱，佢又好客观嘅，话唔定佢哋又会改变你嘅谂法。 哦、 即系佢系 本来我系中意龟嘅会。 变咗中意兔仔啊？ 咁我睇你立场定唔定？ 其实好好啊，我反而中意佢呢个细节， 啊啊， 因为咧佢唔系话俾一个人听咧，就话，我淨係可以人哋接受自己嘅观点， 嗯， 我都有机会呢，就係，是，喺我聆听过程里面话唔定讲讲下係喎， 分分俾人游说咗。 其实兔仔都好喎，因为兔仔又温顺啦，又唔似龟咁样呢，可能呢就即係又唔喐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好嘅地方就係，佢俾啲小朋友知道呢，嗯，我哋叫人说服投票呢，就唔係淨係要人哋听自己， 嗯， 你都可以听人哋嘅。 自己俾人 系啦，其实 OK 嘅，即系如果你倾倾下，发觉系，我都系唔好拣程振鹏咯， 系 都系拣鹏爷好啲咯，咁样。 咁咪亦都可以晓到你自己个人唔够坚定咯。 又唔 未必嘅， 唔系叫唔够坚定，因为 系啦，对嗰个动物唔够认识咧。 系啦，因为我觉得呢个有一个好好嘅开放嘅观点咧， 系 可能你不嬲都系觉得咧，应该加价要加5蚊先好嘅， 嗯。 但你喺游说过程里边，你听多咗人哋嘅讲法就话。嗯唔系啊，其实咧，真系你唔加十蚊咧，其实唔够钱嘅，政府唔够钱嘅。可能你终于你都改变咗，系，啊，原来加五蚊系唔够。 一个过程啊， 吓。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细节位咧，即系如果 中意呢个 细节位好重要，即系唔系净系得一个咧。如果唔系啲僆仔揭到嗰页咧，可能就话哦，我要游说佢， 你都坚持自己。 系啦，我就唔会自己改变嘅，但我想人哋改变，咁咪好唔啱咯。 系啊， 即系点解养龟嗰个就要兔仔嗰个中意自己，但系点解我唔可以调转咧？咁样好啦， 接纳下人哋。 系啦，所以呢个就好得意嘅。佢 好自由嘅思想。 冇错啦，咁然后佢就话啦，到咗投票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嘅啫。佢话咧，有两种方法，有时候咧大家可以知道你嘅选择噶。佢就画张图啦，个个都要举住个牌咧，就话要唔要咁样。咁有阵时我哋都会噶嘛，譬如学校可能问咧，好啦，各位同学，大家想唔想咧下个礼拜秋季旅行去边度啊？想去大美督嘅就举手，想去万宜水库举手，佢冇所谓嘅，你举手冇人会闹你嘅。不过佢都尊重大家。佢话有时候咧，我哋就唔可以俾人知咧，我哋就会要你偷偷地咧同老师讲噶啦。咁啊，即系话有啲投票咧就公开嘅，有啲咧就系要不记名嘅。 吓，咁点样说服到话俾啲细蚊仔不记名？点解啊？ 哦，咁咪话俾你听，有阵时系要有唔同嘅情况咯，即系你可以唔话俾人听，我中意龟，我中意自己私底下， 哦，教育佢系可以投嘅，但系唔需要话俾人听。 系啦， 系唔系公开嘅？ 系啦，因为呢个系好现实咯。我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有啲旅行嘅，你觉得冇所谓嘅，你举手咁样。但系如果可能系第二啲咧，你唔想俾人知嘅，咁你就要偷偷地嗱，譬如好现实啊，譬如话有几多同学咧，譬如可能可以俾班会费。赞唔赞成俾几多班会费？可能涉及到咧，就系如果我唔举手咧，即系我俾唔起咧，因为我冇钱啊嘛，未必个都想知俾人知自己有几多钱啦。咁可能就会偷偷地，可能你哋可以传纸仔话俾老师听，你哋想要几多钱班会费，我就定出嚟咁样咯。咁佢就话啦，最紧要系咩咧？佢话无论系举手定系咧不记名，定系不记名投票咧，佢话最重要咧就系大家投嘅票咧一定要好好咁计算，就唔好计错。咁佢话咧最后赢家咧一定系得票最高嗰个嘅，咁样。 咁意思公平公正啊？ 系啦，咪因为呢个系少数服从多数啊嘛。咁佢就教埋你啦，嗱，你哋呢边咧可能会赢嘅，跟住画咗一班细路好兴奋啊，万岁，乌龟赢咗。佢话。不过可能都会输噶，唔一定次次都系你赢噶咁样。 咁有冇教佢哋就算输咗都要接纳嗰个结果咧？ 有啦，所以佢跟住就话啦：如果咧你唔投票咧，你就连选择嘅机会都冇。 系， 即系佢叫你唔好咧，因为我输咗，我下次唔投啦。叫人拣乌龟，最后都输咁样。佢话小朋友唔好啊。佢话如果你唔投票嘅话咧，你就冇机会选噶啦。佢话咧你嗰一票咧可能会带嚟唔同嘅结果噶。系啦，咁然后佢就咧跳落去咧，即系毕竟要讲现实啊嘛。佢就话无论赢停输，只要大家都遵守规则咧，投票就好公平噶啦。上面嗰格咧就话小朋友，下面嗰格佢就话大人嘅投票都应该要咁噶。 一向都系噶啦， 所以嚟到呢一格咧， 要监督啊，做咁多嘢系咪？ 系啦，所以嚟到呢格咧好得意啊，因为呢本书写嘅时候咧，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应该未开始嘅。我睇翻好似2019年年头嘅咁样，咁即系佢好似系预示紧咧，就是，你睇下美国选举真系出咗事啦，不论输定赢咧，就有人会唔同意咯咁样，所以都好得意啊咁样。嗱，佢上半集咧就讲咗话，即系佢由一个细路点样去做呢啲事啦。佢下半集咧休息翻嚟咧，其实佢就真系进入咧就话，究竟佢话喺我哋嘅国家，佢美国啊嘛，个美国究竟你投票可以投到啲咩人出嚟咧？啲咩人又会点样可以帮到你咧？咁咧佢就。进入呢个现实嘅世界里面呢，等你认识多啲啦，咁我哋可以休息返嚟呢，又睇埋佢。係啦，呢一本童书里面呢，去到现实层面佢又点样解释呢啲政治嘅制度呢？ to me under the diamonds. See me like breath in the cold. Sleep with me here in the silence. Come kiss me silver and gold. You say that I won't lose you, but you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So just hold on like you will never let go. Yeah, if you ever move on without me, I need to make sure you know that you Justin Bieber，Anyone， 系啊 ，Anyone， 你都可以 任何人， 希望你都可以揀到一个你中意嘅人啦。不过我哋以前就流行 Anyone but 乜乜咁样 嘅，系咩？ 系啊，Anyone but 乜乜咧吓咁样。OK， 咁啊嗱，呢本童书咧今日要介绍咧就系一个美国嘅书籍啦，叫《去投票吧》。咁啊，写俾小朋友睇嘅，咁啊四至七岁，所以头先嘅上半部咧，其实都系好啱佢嗰个程度喺学校里边拣啲宠物啊，点样去选？咁佢跟住佢就话啦，喂，咁我哋现实世界点咧？佢话啊，譬如我哋嘅国家美国，咁啊，佢话咧，我哋会选到啲人咧，可能系会最高可以做到总统噶，会帮我哋管理我哋嘅国家。佢话呢啲人咧，譬如话会改善我哋嘅生活嘅法例啦，咁所以咧，佢可能会做啲嘢咧，你系好中意嘅。咁佢举咗例子，譬如佢话啊，呢度咧就小朋友免费入嚟食嘢，佢就话可能你好中意咧，咁因为你 系 小朋友嚟噶嘛。但有阵时佢会做啲嘢你唔中意嘅，呢间餐厅你小朋友唔准入嚟嘅咁样。咁啊，佢等你知道咧咩叫做即系影响好大啦咁样。佢话啦，所以我哋拣嘅时候咧就好重要啦。然后佢嘅问题就问，咁你点知道边一个候选人系最好嘅咧？点样可以叫啲小朋友去拣咧？咁样 咁啊，系咪 要有成绩讲俾我听佢嘅自己系个背景啊，或者佢有啲乜嘢嘅谂法？咁我要认识佢，我先知佢啱唔啱我噶嘛？ 系啦，所以咧佢有个步骤咧就几即系按次序都几好嘅。佢话嗱，第一你要仔细听一下究竟佢嘅谂法系咩嘅。譬如佢就话啦，我咧就会想免费请小朋友食雪糕。咁咧就听佢讲下点解啦，咁样你又要好好读佢嘅单章、哦，佢会写张单章话俾你听咧，我点解咁中意食雪糕啦，咁样佢话啦，第三个步骤咧就系同你信任嘅人去讨论呢个问题，譬如你可以同你嘅爸爸妈妈或者啲朋友咧就话阿强啊，你觉得点啊？佢话佢好中意食雪糕呢、个人，佢话咁都唔错啊，我都中意食雪糕。 呢个好啊，因为好多时咧都系佢喺未认识到之下咧，可能就求求其，可能咧就系我唔识，我算啦，我唔理啦咁样。 系啦，所以佢就话如果可以嘅话咧。 就同嗰个候即系候选人咧，或者同你信任嘅人讨论啦。咁佢甚至乎话你可以亲自去问嗰个候选人，喂，你对冰淇淋啊、雪糕嘅立场系啲乜嘢咧？咁样系啦。咁然后最尾咧，嗱就进入即系即系头先嗰个系俾你认识咧，你可以做啲乜嘢，唔系盲中中去投票。佢就叫你做一啲好好正路嘅嘢。咁最尾佢就话啊，你年满几多岁咧，你就可以去投票啦。你记住，你投票 即系俾啲资讯佢话俾听，第时你大概系几时可以投啦。 系啦，佢话但系如果你话你唔够大，你系四至七岁咧，你可以做啲咩咧？佢话你可以咧多听多读多问多讨论。 吓， 你可以自己都先睇一次。 哦，咁即系为佢14年后，即系十到佢18岁咧嘅准备啦。 系啦，20岁之后，佢话咧仲要话俾咧嗰啲年纪足够大嘅人听咧，就系、是、带你嗰日一齐去投票站度开下眼界。 系， 系啦，佢话咧如果你喺美国投完票之后咧，你可以攞多张贴纸噶，上面写住咩咧？就系、是、话 多谢支持。 唔系啊，我投咗票啦， 系 福噶，系啦。佢话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咁啊，其实个古仔完噶啦。咁佢台湾嘅版本咧就会将佢自己啲政治制度简单介绍下啦，咁样。咁、 哦、 啊，所以我 讲埋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算你话香港人睇到咧，你都会有一种会心微笑，因为我哋暂时未有选咁多嘢嘅，唔紧要嘅。呢本童书啱小朋友睇啊，听日再见。